時向各方通報疫情訊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藍圖文表示，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和合作，盡一切可能向中方提供需要的醫療物資。较早前，王毅亦都同南韩嘅外长康京和通电话，康京和赞赏中方为防疫采取嘅有力举措，韩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应对，早日平息疫情。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表明拒绝接受美国公布嘅中东和平计划，形容系美国同以色列嘅阴谋。發言人重申，以色列和美國將要承受任何行動的後果。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場下，在華盛頓公布中東和平計劃，認為巴勒斯坦應該建國，可以定都東耶路撒冷某個部分。美國官員透露，美國的和平計劃較巴勒斯坦現時控制地區的面積以倍計擴大，美國同時會承認以色列在西岸的主權。在美國公布的中東和平計劃之前，數以千計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示威。分析家形容，特朗普公布的計劃並沒有放棄以兩國方案調停，兩國方案是前總統奧巴馬中東和平的藍本。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降到去11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的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7级，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有余。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722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76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6，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61美元，卖出156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咁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系啦，6:00到7:00啊，有埋普通话台嘅。出边咧咁啊，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错啦，而家咧就系新嘅一年啦，无论西历定还是系阳历都好啦，都已经系新嘅一年啦。会唔会年头嘅时候就已经会好好地计划一下整年你哋嘅计划应该系点样去到进行呢？整年嘅事情应该点样去到分布，点样去到分配，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呢？人嘅时间呢系有限。但我哋想做嘅事情咧系无限，点样能够喺紧余嘅光阴入边做得到你想做嘅嘢？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技巧。 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亲，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了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无用听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接返，无需定立时限。 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晚，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解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谈。 记住了共在你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以后每个心晚。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沾多一些账单。 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旦。别忘掉原是已单纯，牺牲每个灾难。既是有力挺起胸。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洒雨沾湿两眼，年月灿烂。 一首嘅歌曲嚟自许廷铿《青春洞》。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58%，又冻又干，咁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我哋自己就话喺中国嘅农历入边啦，过咗一个嘅农历新年啦。但系其实唔同地方咧喺新年咧都有唔同嘅庆祝方法噶噃。嗱，例如日本啦，会喺年前啦办一啲嘅年货以及大扫除，同台湾嘅新年咧都类似噶。而日本嘅忘年会啊，更加咧就系特别嘅活动之一。忘年会咧叫做 Bonenkai。在每一年的年尾呢就会举行的，那象征着呢就是在忘年会里面呢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然后呢就倾下偈玩下。最主要呢现在已经变成是开 party 了。好啦，除了日本之外，韩国了。韩国新年庆祝的活动呢集中在除夕初去到初二的。除夕当日夜晚啊，咁啊，韩国咧就会韩国人啊就会咧就系团聚食呢一个嘅叫做团年饭。初一嘅时间咧，更加就会着上一啲嘅传统服装啊，嗰啲嘅韩服咧去到做祭祀噶。啊，祭祀结束之后咧，亦都会食第一餐咧就系米糕汤，唔系 Michael 嗰个米糕，系嗰啲年糕，并且咧就依照住辈份咧去到拜年嘅。俾嗰啲嘅压岁钱啊，同埋赠品。咁之前咧喺神光嘅旅游达人咧都介绍过啦，韩国嘅拜年咧其实佢几特别嘅，佢哋年货咧有阵时系送咩最实际厕纸啦，洗头水啊，就唔会好似我哋咁样送朱古力，送嗰啲食嘅嘢，未必有嘅，海味佢哋都会送嘅，但系其实佢哋都几流行送洗头水啊，象征住咧就洗干净啊，又一年啦。厕纸啦，咁厕纸个碌咧。一路攞厕纸嘅时候卷啊卷啊卷啊，就好似顺风顺水咁嘅意思。好啦，别多啦，越南啦噃，越南农历新年咧又叫做元旦节，咁啊由呢一个嘅除夕啦，去到初五咧都系假期嚟噶。喺越南人心目当中啊，系一个隆重嘅节日，咁啊同其他地方可能唔一样啦。越南人咧就会喺大年初一咧，大年初一祭祖。拜祭之后咧，就会俾呢啲嘅压岁钱啊，有呢个习俗嘅。好啦，最后咧就系同屋企人咧一齐咧就食下粽，并且咧会喺地下上面写春联。哇！如果地下上面写，中国人就应该觉得唔系嘛，整张台都好、啊。好啦，越南新年啊，一啲嘅装饰物咧，象征辟邪之物咧就系桃花。我哋桃花，我哋有桃花运，佢哋我哋辟邪都啱嘅。我哋嘅桃花运，可能人哋嘅桃花劫咧，系咪？好啦，泰国 泰國嘅傳統新年咧就係潑水節啦，又即係大家都好知嘅，去九龍城望下節。每年嘅四月十三至到十五號，泰國人認為水係純潔嘅象徵，因此啊，佢哋必須喺新年嘅時間咧一早就嚟個沖涼先，並且咧就會將佛像咧請出嚟，去到咧就係浴佛嘅。每年泰國嘅潑水節咧都會湧入去啊，即係去到世界各唔同嘅地方嗰度咧，甚至乎連埋遊客嘅都一齊參加。當然啦，遊客最開心嘅咧就係唔係話純粹覺得水係潔淨，係純粹覺得好玩啦。好啦，西班牙咧咁啊喺新年嘅午夜中倒數啊十二秒嘅時間啦，每敲一次鐘聲咧就會將一粒嘅提子咧塞入個口入邊。如果能夠喺十二秒鐘之內塞入一粒。即系每十二秒塞入一粒嘅话，就代表住咧就系未来一年咧会好运噶啦。另外有个方法，我唔知得唔得，就系可唔可以一次过塞晒十二粒，代表啲好运，可唔可以一次过嚟晒嘅咧？嗬？每个地方咧都有自己唔同嘅传统习俗嘅，所以有阵时应该游历多啲，感受多啲，咁啊可以了解多啲，从而令到自己更加喜爱自己嘅地方。 搭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应，行陌生的绝岭。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千多岁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的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强永久。换上西装，埋没歌声，赚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最老怪兽都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一生看不够。即使一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最老怪兽都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 室内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61%，佢系洪卓立嘅少年游记。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在战国时代，有一个楚国人咧，坐船渡江，唔小心咧，将把剑跌咗落个江入边。哇，叻啊，天才！因为佢即刻咧，我喺呢个位跌嘅，攞把刀出嚟做乜嘢呢？画个记号先，喺边度画个记号？喺个船上面画个记号。诶，叻喎！个船去到浅色嘅地方，佢按照住自己画嘅记号行咗落个水入边，系唔使跳，行就得噶啦。跟住佢喺个水嗰度搵嚟搵去，搵唔到把剑，梗系搵唔到啦，唔系呢个位啊嘛。连个船家都忍唔住笑啊，即系话到啦，唉，我架船啊喐紧嘅，架船喐紧啊，梗系唔会喺呢度啦。黑舟求剑啊，正直咧就系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好好地咧就谂下啦，千祈唔好谂住啊喺船上面做一个记号就可以揾翻跌咗落水嘅剑，唔同位都揾到呢把剑，揾唔到噶啦。做人喺新嘅一年，千祈咧就唔好咁固执黑板，要不断咁样根据住唔同嘅变化啦、客观嘅形势，采取咧就相应嘅措施，咁人啊先至可以活得更加灵活。有时规矩就死嘅，灵活变通嘅人呢，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做到揾到自己嘅成功之道。就算乜嘢年纪都好啊，有经验嘅或者系年少嘅，都可以啊灵活变通，好似老鼠仔一样，转转转转转，灵活嘅。 有时候会想得很远。许多年后，我在人生那一面，眼前每张可爱的脸，都会有他们的明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久好远，在世界的尽头撒野，却想念最初的少年。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考验爱的深浅，想证明什么不会变，改变是永远的不变。有时候来不及沉淀，岁月总是抛在灵魂的前面，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别忘记心中的少年，狂 一首嘅作品，佢系周华健。 最初的少年， 少年。时间嚟到6:29，听听新闻报道，再翻嚟晨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美国目前一共有26个州份出现新型肺炎怀疑个案，至少110人受医护监察及进行病毒测试。美国卫生部长表示，已经向中国卫生部门提出建议，派出美国联邦疾控中心的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对抗疫情，促请中方加强合作以及增加透明度。他警告，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是对公众健康最严重的威胁，现已扩大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检疫工作，由原先派人进驻5个机场增加到20个机场。他又解释，美国要为疫情恶化做好准备，美国国民目前没有需要忧虑自己的安全，因为目前没有本地人传人的个案出现，市民染病风险仍然偏低。不过他承认，目前面对的风险就是专家仍然未能够对病毒完全了解。法国确诊第4宗新型肺炎，是一名长者中国游客，目前在巴黎的医院留医。法国卫生部门透露，这名游客正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另外，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滞留武汉的欧盟公民将会由法国提供的2架飞机今个星期内接载离开。欧盟声明表示，初步估计250名法国公民会乘坐首架飞机离开，其余100名欧盟公民将会乘坐第二架飞机离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中东和平计划，认为巴勒斯坦应该建国，可以定都东耶路撒冷某个部分。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的和平计划较巴勒斯坦现时控制地区的面积以倍计扩大。美国同时承认以色列在西岸的主权。巴勒斯坦表明拒绝美国提出的任何中东和平建议。牙买加和古巴东部之间的加勒比海发生7.7级地震，初步并无伤亡报告，但墨西哥和加州亦都有震感。目击者表示，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市震感强烈，在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亦都有震感报告，但初步相信没有人受伤。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地震会造成1至3尺高的巨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的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Alexa， 公众对于精神病患者存在负面的睇法、误解和认识不足，其实有啲咩方法可以解除大家的疑虑呢？ 超 B 啊，根据评基会的建议，要释除居民的疑虑，应该进行深入的社区研究，以及持续加强社区精神健康教育啊！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 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六点三十六分的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听众你们好，直播室里面有白权乐在这里，早上十一度的气温陪着你们，希望你们今天是继续呢，就是注重自己个人的卫生，外面又冻冻地，容易呢就是冷亲感亲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的，大家留意着。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政府咧就推出啊开放数据啦，咁啊新嘅政策咧就满一年啦。总共就推出了700多项的一个数据，当中亦都不乏一些就是关于民生相关的数据，例如就是新搭乘巴和港铁到站的时间、实时泊车位的空缺等等。好了，2019年最受欢迎数据包括就是交通情况快发图像、本港地区天气报告、坐标转换应用程式界面、运输署、天文台以及就地政总署呢就推出了多项大众关注的实时数据。数据下载次数呢就位列前三位的。运输署、天文台啊同埋地政总署。下载数字就冇得呃人啦，真係劳苦功高啦佢哋。好啦，预计今年再将会就发放220个新嘅数据集啦。当中至少有23个呢就应用程式界面。28个呢就地理空间数据。值得注意嘅数据包括呢就分区天气。仲有实时咪表喎，这个对驾驶人士嚟讲简直係要多谢啦。实时咪表车位，我纯粹睇个名咁讲呢，我係咪用电话 check 到边度有咪表呢？係就好啦。好啦，政府呢去年推出呢一个开放数据新政策啦，要求各个部门以机械可读格式呢就发放数据，供市民以及业界呢就免费下载使用㗎。今日有报章呢就自去年开始每一个月检视资料一线通嘅网站，并且呢就特制仪表板展示呢就数据嘅发放情况。睇返啦，咁政府部门合共推出呢760多项嘅数据集。资讯科技办公室啦，统计咧就包括API 读取嘅在内嘅下载量啦。上年最多人下载嘅数据咧就头先讲过，包括第一位交通情况快拍嘅图片，其次咧就系本港地区嘅天气报告、坐标转换应用程式界面等等。好啦，咁有最受欢迎数据十大嘅，睇下呢十大系啲咩先。剛才讲过啦，交通情况快拍第一啦，地区呢就天气第二，坐标特意转换应用界面第三，天气警告一览第四嘅，城巴实时抵站时间及相关资料啦， 跟住紧随其后咧就系新巴实时抵站时间及相关资料。另外继续数落去咧，见到行车时间显示器。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啦，九天天气预报啦，详细嘅天气预告即系资讯，似乎咧。大家對天氣嗰、那個嘅緊張程度係最多，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多啲應用一下呢啲數據，令到自己嘅生活咧啊可以嚟得更加便捷，咁就好啦。市民咧會用呢一啲嘅數據，商界都會用呢啲嘅數據，最緊要呢啲數據咧係誠實，唔講大話。 説過想化做你睡座，答應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日形成渴望，亲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但我纵然做需改变趣味，剩下 风不要雪芳，今日朝头早啊，咁啊嚟到咧就系1月29日啦。今年啊特别啦，今年咧就大家唔系初四咁嘅样，今年咧大家就系初五咁嘅样，因为大家系初五嘅时间咧都要翻工，翻工咧即系都系要讲下啲有啲咩特别嘅农历新年嘅味啊，咁啊眼眉个味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恭喜你，恭喜你啊！系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 恭喜大家身体健康， 系啊， 时时都咁靓。 系啦，未到人日都继续嘅恭喜发财啦，系咪？咁初五嘅时间咧，初五啊最紧要咩咧？啲人成日话初四个样啊，梗系唔好啦。 系啊，初四咁嘅样， 翻工啊嘛，系咪嗱？初五咧 惯咗啦，已经 要谂下办法啦。开运好紧要， 开运啊！ 有冇办法可以喺化妆上边咧，令到整个一嘅新嘅一年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啲运气啊嚟啊，咁啊真系无往而不利咧。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我哋有冇听过呢个开运眉啊？ 开运眉啊！ 系啊，我哋呢个新蒸头，我哋梗系要开运下。 系啊，开运好紧要 啊！开将条眉咧，收到靓一靓、 哦。因为眼睛咧 系说话嘅， 说话嘅 系啦， 系灵魂之窗， 系啦，灵魂之 眼神系可以交代晒一切， 冇错、啊。 所以我哋就用眼神，呜一声咧就去开运， 冇错啦。有阵时你会见到可能有条眉一望落去好粗嘅，你都会觉得、哎呀好恶死咁、样啦，或者嗰条眉咧好幼好起角嘅， 千祈唔好搞到条眉鼠头鼠眼噶嘛。 系啦系啦，咁样就唔好啦。咁嗰啲眉都系 今年啊，就谂住鼠头鼠眼啊。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又根据自己个条件咧，即系譬如可能个眉骨系好高嘅，咁、其实你个眉骨生得高嘅话咧，呢、這个嗱大家可以摸一下，其实 眼眉嗰条骨 系啦，眼眉嗰条，阿小白你呢度都高噶，呢、這个肌肉位， 即系外国人啊， 佢属于外国人啊，真系好靓仔，真系好靓仔、啊， 乱嚟。 因为你呢个肌肉咧，高嗰、那个眉骨高咧，咁、所以你成条都系啊系啊有肌肉，咁所以咧系啊好好嘅好澎湃啲嘅，咁所以咧你望出嚟咧呢、這个位咧系突啲嘅，咁所以你望出嚟你整条眉，你如果咁样望嘅话咧，你个眉峰咧反而因为你个肌肉呢一个高咧，望出嚟你呢度唔算好高、所以你就好平易近人啦。 哦， 就系咁啦。咁但系咧 睇相咁， 系啊睇相咁样。但系咧，如果有啲咧，你望出嚟咧个俾人哋个感觉啊，可能佢根本系好平易近人，但系因为你自己个眉骨生得高嘅话咧，咁你某程度上就会觉得 眉就会戚咗上去， 戚咗上去，同埋有啲恶啦。 咁仲恶？ 系啦，咁就有啲恶啦。咁但系可能你个 样 本身唔系 咁 噶嘛，系咪先啊？我本身唔系咁噶嘛。咁我哋就有啲嘢去可以喺呢一个棱角嗰度做少少嘢啦。一系揾眉师帮你收一收佢，收完翻个角，掹嗰几条。咁可能掹咗几条之后， 又系掹眉啦。 系啦，咁但系你就会缺咗个眉毛。咁但系你就自己去画翻一个圆嘅眉毛。 画嗰啲得唔得噶？ 画系可以噶，即系你画咗出嚟。但系如果你想永久，我都想有呢个咁靓嘅开运眉，咁梗系去做呢个整眉啊， 整眉 系啦，就系 或者植眉 啊，飘啊，系啦，系啦，植眉 飘咩？ 飘眉。 飘 眉，飘眉就系飘翻啲眉毛，将佢嗰度变翻圆嘅，或者你雾眉，将个 雾埋啊，听过啫。 雾眉，将个眉峰呢啲位置，即系你个棱角咧，收翻圆嘅，咁呢个就系可以永久嘅做法。咁、你有啲颜色喺度，咁、你以后就唔使一起身，又要去担心去做嗰个角度咁样咯。咁、因为其实咧一个叫新月眉。即系有一款嘅新月眉， 新月即系月光嗰个新月啊嘛， 系啦，咁样 即系弯 嘅，弯嘅，有少少弯下垂嘅眉，但又未去到耷嗰啲八字眉嘅， 镰刀咁样噶咯，两把镰刀， 咁我唔会，因为 螳螂嗰两只手咧，螳螂拳你知唔知啊？新月啊嘛， 嗰个一弯新月啊嘛， 你个名好听啫，你将佢改做螳螂臂咁样， 嗱新月眉即系好似个月亮咁样啦，嗰啲新月啦，就唔系镰刀嗰啲。因为镰刀咧系个尾咧个眉峰个特别阔噶，咁我哋就唔好特别阔啦，因为我哋一条靓眉咧系个眉头阔嘅，跟住咧个眉峰咧就幼啲，咁再落去系慢慢幼落去嘅，咁就系一弯新月啦，咁就系新月眉啦， 新月眉 系啦，望出嚟呢个眉咧就系最得人中意嘅， 系咩？ 系啊， 有冇话分男女嘅呢啲新月眉？ 最好女仔啦， 女仔 系啦，男仔咧就会觉得佢系啊，男仔就会觉得，因为男仔都始终。是比较平直的眉咧，系果断啊，同埋会望出嚟有翻，即系觉得佢判断能力高啊，同埋有气势啊。 净系睇我条眉似唔似判断能力高噶？ 黐噶， 系咪噶？ 系啊，因为你有啲，因为我就系讲紧你呢一度啊嘛， 即 系头 先你 话个 微， 系啊，微 风， 微风嗰个嘛，系啊，有啲立体感啊嘛， 系嘛， 外国人嘅立体感，所以好果断， 系嘛。嗱，咁问啊，即系要讲到开运眉嘅时候咧，嗱，女仔都仲有冇其他特别嘅方法令到条眉望落去咧系容易事事顺境啲嘅咧？ 事事顺境啲嘅，咁睇下你自己个面型而去设计啦。即系头先就会讲紧你个条件先啦。咁我就话新月眉就系基本上个个望出嚟咧都会觉得即系好平易近人啊。同埋块 面如果圆嘅话啱唔啱新月眉啊？已经圆嘅咯。 圆嘅话就唔啱新月眉啦，系啦，因为圆 咁就满月眉啦， 叫柳叶眉啊？ 叫咩啊？ 柳叶 柳叶真系有噶， 有噶。嗱，新月就先讲你成条眉系弯噶啦，好多眉。小白呢啲就属于叫一字眉。 吓，我系一字眉， 属于一字， 天师咁恶咯，咪真系。 咁又未必，因为一字得嚟，你都要有少少角度，即系但你整体你呢度系平噶嘛。咁所以你即系你都可以归去一字眉嗰边咯。系啊，判断能力高嗰啲人， 柳叶啊嘛。 柳叶系啦，柳叶系点样咧？ 柳叶系点咧？ 系啦，同新月眉都差唔多嘅，但系新月眉系成条系弯噶嘛，咁咧柳叶眉咧喺呢度系直噶。 柳叶眉即系 好似我咁样 讲人名，柳叶眉，柳月眉， 柳月眉系 柳 柳叶啊， 系 俾你误导添。 柳叶眉咧就系 直嘅， 由 平直嘅，由个系啦鼻哥去到我哋个眼，嗱我哋度位点度咧？鼻翼。外眼珠，即系埋边嗰只眼珠啦， 即系撩眼屎嗰个。 系，跟住我哋攞支笔垂直，咁就揾到我哋个眉头噶啦。由眉头一直直嘅画上去，跟住我哋喺呢度弯翻落嚟，喺个眉峰度弯翻落。 先直后弯， 先直后弯 就系 柳 叶眉， 系啦。咁如果你话阿 sa 嗰啲啊艺人咧，系啦， 佢哋系 啦，咁佢嗰啲眉就叫柳叶眉。 佢嗰啲眉啊，哦， 其实大部分艺人都系柳叶， 因为佢阿 sa 块面就圆圆地啦， 系啦， 我唔怪之佢好似啊，你又讲得啱， 大部分圆圆地嘅面型都系柳叶眉，包括我在内，我都系柳叶眉， 系咩？ 系啊， 哦，其实 嗱，你 见 到咁样咯，直，跟住呢度开始弯落去，呢啲就叫柳叶眉。头 先嗰个叫 新 月眉，柳月眉， 柳叶 嗱，柳叶。新月眉同柳叶眉 系啦， 半月眉有冇噶？ 半月眉其实同新月眉差唔多， 吓 都系即系 真系有噶。 我谂佢哋嗰啲讲法咯，即系可能个讲法系咁改， 我以 为 好似日本鱼蛋咁样半块， 半块黐住喺度，唔系啦。 咁啊都得意嘅。 另外有一只眉咧，就系向上飞起， 有 冇见过？好个上扬眉咯， 上扬眉 系啊，啲上扬眉，上扬眉系点样咧？系呢度咧，好似我哋咁样直嘅，但系去到我哋个眉咧，我哋系向下噶嘛，佢系向上嘅，个眉尾向上嘅， 跳翻上去， 跳翻上去嘅。咁有啲人咧，天生啲眉毛系咁噶。我试过有个客人，佢就系整眉嘅时候咧，佢系咧， 咁似 全部眉毛咧都向上。 咁似以前细个成日睇嗰啲咩意大利人嗰啲咧，嗰兩撇 嗰撇 手 卷 嘅， 佢 就係放喺個眉嗰度卷上去咁樣。 唔卷嘅，但係 翹上去， 翹上去嘅，有啲似咧以前如果你有 啲似張三豐喎， 都係以前古代嗰啲年代就多人係呢啲， 所以咪係張三豐咯。 係啊，或者五六十年代咧，陈宝珠年代嗰啲咧，咁佢哋宝珠姐嗰啲咧，都会中意系翘上去，呢、這个叫上扬眉。 哦， 咁比较年纪大嗰啲女士，你唔想堂眉太过耷嘅话咧，你都可以将你个眉尾嗰个位置咧，少少向上。 系咪可以令到自己只眼更加凤眼嘅咁样？會不會 可以凤眼，系啊，望出嚟其实系冇咁整个面型冇咁下垂啊。咁、 哦、 所以好适合啲年纪比较即系开始年纪大嘅女士。咁、你哋画个眉可以咁样少少翘上，咁、某程度上都会望出嚟咧精神好多。 嗯， 呢个就系上扬眉啦。 好，咁啊，今日咧就学住咁多先。啊，上扬眉、 新 月 眉同埋 柳叶 眉，系啦，同埋一字眉， 同埋一字眉，系啦。好，唔该晒 Queen 你，下次再学。 好， 拜拜， 拜拜。 系啦，唔该晒 Queenie 啊吓，咁啊令到我哋学咗好多唔同嘅眉啊。咁虽然都话到阿 sa 嗰个眉啊相当之靓啦，数咗咁多种。 唔同嘅款式点能够笑得到佢啊？佢系芦叶眉，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64%。为什么？ 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爱与伤？为什么？ 一首嘅作品系卢叶薇，为什么？室外温度11度，再提提你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你今日要翻工都要留意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样都系生效噶。而家先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转头晨光第一线啊，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喺初五嘅时间早上陪住你，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点解爱斯基摩人唔怕冻？因为他们识爱斯基摩人识接吻咯。 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倍，翘着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融掉可可，你是开水。 是爱斯基摩人接吻的方式来的，今次 J-Bone 用这种接吻方法去表达好爱好爱好爱一个人，冻到在北极都无由怕。 若干灯分不开也好， 作曲系冯允谦，填词有林宝。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冯允谦《爱斯基摩人士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贵大约30%，总成本大约1亿2600万元。土木工程拓展署总工程师简汉成表示，矩形隧道钻挖机无需工人在隧道内施工，更加能够保障施工安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表明拒绝接受美国公布的中东和平计划，形容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阴谋。發言人重申，以色列和美國將要承受任何行動的後果。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場下，在華盛頓公布中東和平計劃，認為巴勒斯坦應該建國，可以定都東耶路撒冷某個部分。美國官員透露，美國的和平計劃較巴勒斯坦現時控制地區的面積以倍計擴大，美國同時會承認以色列在西岸的主權。在美國公布中東和平計劃之前，數以千計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示威。分析家形容，特朗普公布的計劃並沒有放棄以兩國方案調停，兩國方案是前總統奧巴馬中東和平的藍本。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个区的气温降到去11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劈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嚟到7:08啦吓，咁啊扭开心机，继续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外面是1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1%， 咁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仲有就是寒冷天气警告呢都是陪住我哋嘅喺呢个早上嘅，咁直播室入面啦，仲有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大年初 五 啊，开工大吉啦！咁当然有啲朋友就系喂做厂嘅，放到初十啊咁样，仲有呢啲歌仔唱，咁啊真系噶，有啲传统啲嘅企业咧就初八先启事啊，楼下间茶餐厅咧。都是初九才啟示。 哦，你屋企樓下 嘛？屋企樓下嘅餐廳，所以都幾要諗下一陣，即係叫做如果要食嘢，揾啲咩地方食下嘢。不過咧，一年咧三日嘅農曆新年，你唔記得唔認嚟？一年三日嘅農曆新年假期咧，一眨眼就過去咗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覺得喂假期唔夠玩、啊，而且咧有呢個叫做假期後群症。 不過假期咧，今年。都冇心機玩啦，係咪先？ 不過依然都想放多幾日假嘅，人係中意放假多過工作噶嘛，個感覺上啦。咁點樣去擊退呢個假期後群症咧？有個學名嘅 ，post holiday blues 啊，啊呢個叫做 憂鬱嚟嘅， 係啦。假期後群症原來有三個方法咧，可以幫你舒緩一下嘅。咁啊，唔關藥物事，唔關口罩事。第一樣咧就係盡量將你假期啊平時會做嘅嘢延續到去平日，譬如你今日係要翻工嘅開工咁樣啦，晏晝嘅時候咧你會食一個咧碳少少嘅 lunch 嘅，咁你盡量咧喺今日大年初五咧都做翻呢一件事，嗱平繼續翻工啊，鬥利是、哦、鬥利是派利是派利是，跟住到 lunch 嘅時候咧， 好食 預鬆啲時間，譬如啊你要先碳咗一杯好靚嘅意大利咖啡。跟住先開始食你嘅中午嗰餐嘅，譬如放假係咁，你今日嘅 pattern 喺 lunch 嗰度咧都用翻呢個 pattern， 會令到你覺得咧今日咧啊，好似都有啲放假 feel 喎，即係有啲假期嘅延續咁樣咯，咁啊令到你就唔使覺得咁辛苦。 不過都有人係日日都假期嚟嘅， 係咪啊？ 日日都豪食咁啊，日日都假期 咯，咁係啊， 係咪？咁幾開心？ 咁有啲人日日都假期嚟嘅。working holiday 嗰啲咯，佢有 working 有 holiday， 咁佢一定係 holiday 緊啦，係咪先？咁仲有其他方法嘅，就係、是做多啲運動啦，去鍛鍊體魄啦。如果今朝你我係唔係好願意起身翻工，不如咧就再早啲起身啦，即係叫做咧跑可能20分鐘，跟住翻屋企沖個涼，跟住先再起身再出門口翻工。 不過朝頭早跑幾段。唔好攝親啊！ 係啊， 寒冷天氣警告。 係，但係呢段時間做多啲運動係個感覺會好啲嘅，覺得自己強壯啲。 係、哦、啊， 因為如果唔係就個感覺好似好病壞咁啊，即係長期都要戴住口罩。咁無論你病定係唔病，都戴住口罩咧。你因為口罩呢樣嘢咧，其實大家太根深蒂固啦。就是、覺得有病嘅人先戴口罩，所以咧 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戴口罩冇病，戴到有病咁。 係啊，呢個係一個心理嘅屏障嚟，或者好多心理學家都有講嘅話，成日戴住口罩嘅人咧，即係久而久之咧，即係當然啦，你衞生個層面咧就覺得哇好健康啊，或者即係會相對啲細菌嘅傳染，你又傳染唔到俾別人， 睇唔到人秒嘴秒舌咯，而家 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個心理上咧，你戴得多口罩咧，自己都覺得自己冇乜精神嘅、 嗯。 原來咧呢、這個心理嘅想法咧，亦都關生理事嘅，因為咧你戴咗口罩啦，個呼吸咧冇。即係 唔暢順啊！ 係啦，即係相對佢吸入 係啊 個感覺。 以前咧吸一啖氣咧， 咁樣係啊， 講一段咁樣嘢啦。而家吸一啖氣咧， 係啊， 半段 係啦，你會 又要再唞過 嗱。呢、這個究竟係叫做真實係咁啊，定還是心理上係咁咧？我都唔知道。 應該真實㗎啦。 常言道啦，心理啊影響生理啦。咁呢個都係㗎、你個口罩隔住咗你個鼻。去直接咁樣吸入空氣咁樣，咁你又覺得每一下都要吸得盡啲啊咁樣，或者要用多啲力度啊， 同埋成日跌落嚟啊， 係啦，咁啊變咗呢一種咁嘅感覺咧，就覺得自己唉好似都沒精打采啊，即係冇嚟神氣咁樣，咁啊唔好咁樣，咁啊嘗試啦，即係多啲做下運動啦，去户外嘅地方， 吸下啲新鮮空氣咯， 咁樣就會好一啲啦。嗱，呢個咧就係坊間咧揾嚟啦，擊退啊呢個假期後群症嘅小貼士啦。希望今日嘅你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咁樣啊，去你想去嘅地方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 系啊，特別啲， 系咯，早晨啊，點啊 ，Irene 嘅咧 ，Irene 恭喜發財 ，Irene 恭喜發財啊，希望你今年身體健康。 唉，大家咁話啦， 係啊，誒，轉頭補翻利是俾你，梗係啦。 安全為上，健康為上， 咁當然係啦。咁 Irene 咧都係晨光，以前有個綽號嘅喎 ，Irene 唔係咩？啱啱中線，我聽講 係啊，中線 中中地啊嘛。 但 Irene 個一入電台已經係 Irene 好嘢 ，Irene 同 Didi 咧 係啊。 都是看住我入行的， 是啊， 我是 Didi 看住我入行，我 是吗？ 是啊，我厚好多的， 你厚好多的咩？你不是看住我入行的咩？ 我跟你差不多啫， 是吗？ 是啊， Didi 是超早，我那时候做到十二凌晨十二点两点，又是喺边。依家朝头早又见到 Irene， 好啊，大家见一下， 咁啊系啊，大家朋友无事成日想见，好啦 ，Irene， 咁啊讲讲交通嘅情况。 好啊，咁啊，因为咧就有啲朋友啦，就仲系放紧假，好多朋友都，同埋而家时间比较早嘅，咁啊外面嘅交通大致正常，不过都提下大家啦，如果有啲朋友都系会去林村嗰度许个愿啊嘛，咁啊嗰度会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就系朝七晚七。咁啊，部分嘅林村鄉公所路咧就有封路措施啦，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嘅。咁啊，去嗰度都係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如果踩下單車嘅朋友咧，都要留意馬鞍山嘅雅公閣單車徑咧，因為有工程啊。咁啊，近住呢個恆泰路單車公園至到雅公閣街嗰段嘅單車徑同埋行人路咧，係會臨時封閉嘅。 嗯，咁啊，踩單車， 咁啊，單車徑封咗咁點啊？ 咁唔行嗰度得㗎啦，一段啫。 所以我唔知，如果我唔踩嗰度，唔知去唔去到， 可以有 有指示嘅，記得唔好亂咁踩。如果唔係俾人罰錢 嘅。係啊，同埋踩單車又要戴翻頭盔啊。 Yes， 啱啊。 咁樣啦， 安全為上啊。 希望大家咧，即係大年初五啊，路路暢通啦。 好啊，大家咁啊， 揾食都好輕鬆啊。 好啊， 唔該曬。大便， 唔该晒， 唔该晒 Irene。好啦，诶，转头再同你行过嚟揾你倾下偈啦吓。 好啊， 唔该晒 Irene。今日天气方面，你要问下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系咁啊，公众假期过后啦，咁啊，今日咧，咁啊，第一日咧就正常上班啦。虽然咧，即系政府都话。呼籲某啲嘅工種咧，咁啊唔需要緊急翻工嘅，唔需要提供特別服務嘅，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屋企工作。咁但係路面上邊，頭先 Irene 講咗啦，咁你目測咧，其實又係咪即係少咗好多人咧？都仲係。 真係嘅，我覺得咧，基本上咧，而家嘅人流量咧，同埋嗰個車流量咧，同之前嗰兩日咧嘅分別唔大啊。 嗯。 因為咧，以往咧，其實去到假設即今日，如果真係要翻工嘅朋友咧，咁琴日就最後一日公眾假期啦。 係。 咁琴日咧，我其實經過啲過境巴士站咧，都冇乜人啦。 嗯。 咁今日都係嘅，我都係特登經過翻琴日嗰啲位置啦，同埋咧平時咧，即因為。我自己行過啲位置咧，有好多啲上落車站，例如啲屋苑嘅車啦、接駁巴士啦，或者係有啲特殊嗰啲中心咧，都有啲接駁巴士嘅。咁、 嗯、 我發覺咧，真係所有嘅車咧都冇乜人上落嘅喎，即係淨係齋停喺度。平時有啲人可能會等住上車啊，或者落車啊咁樣啦。咁、 嗯、 完全咧。我由街頭行到巴士啦，我都見到冇乜人嘅。咁、 嗯、 同時呢個中信都有好多人咧，同我一樣啦，即係都係會趕住出門口急急就行翻工咁樣啦。咁車站嘅人咧都係好少噶，街上面人咧亦都係好少噶，就簡直係好似咧之前嗰日公眾假期咧，你會覺得啲人咧啊係咪太盡興咧？咁所以咧年假嘅時候咧冇咁早起身咧咁，嗰、 嗯、 個感覺係冇乜分別嘅。 冇乜分別嚇。 咁啊係啦，另外咧講下天氣咧，咁啊同琴日一樣咧，我覺得嗰個凍咧都係冇乜分別嘅。咁咧就係都係相當之凍啦，而且咧都幾大風喎、啊、今日。咁不過今朝早咧個太陽就早咗少少出嚟，咁啊冇琴日咧呢、這個鐘數咧咁黑掹掹咁樣咧嗰種。更凍啦，咁但係咧，因為由於咧佢嗰個陽光咧非常之柔和，好温柔咁樣照我哋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嘅幫助就唔係好大，即係唔好諗住咧出太陽就暖啦，其實完全冇呢一回事嘅嚇，而家呢一個鐘數， 嗯， 咁啊都大風同埋都係凍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著夠衫啦，保重身體，注意保暖啦，戴翻個口罩啦，咁就 very good 啦。 係啊，戴翻個口罩啊，翻嚟都要麻煩你攞翻啲口罩落嚟直播室兩間房都冇曬啦，唔該曬。 哦，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轉頭再同你傾過啦，唔該曬 ，Barbie。咁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咧寒冷，咁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嘅，咁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啊气温回升。 而家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啊，咁啊呢个气温回升要等到周末啊，呢几日都冻住先。而家11度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又有位特别嘉宾喺度，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今日咧就有呢位特别嘉宾又嚟咯，早晨啊，基叔， 系恭喜发财啊，林慧，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咁就今朝早咧大年初五，咁就适逢啊。阿芭比林慧，你嗰位中医师咧就话要放下假咁样，咁就等我呢一位嘅老人家咧，又可以有个机会同啊听众朋友拜个年咧。嗱、我祝各位咧老友记就梗系身壮力健，龙马精神，其余所有嘅听众朋友。个个都要啊，身体健康，鼠年就行好运啊，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嗱，我都代表我哋嘅听众咧，祝阿基叔咧，你永远都中气十足，而且咧就永远都咁精精灵灵啦。啊，不过话时话，基叔你系咪真系因为咧，识得保健养生咧，所以咧即系 keep 得咁好噶啦吓？ 嗱，咁呢个当然都系有啲关系嘅，话晒咧。我都是这个晨光大学的民间传说学系讲啲唔讲师的首席讲师啊，咁所以咧，我喺呢一个嘅养生啊，同埋响啊点样调理自己方面咧，都略知一二咁咧。 哦， 嗱，话晒咧家阵啊，就呢、这个武汉肺炎咧，嗰、那个疫情又好似咧如火如荼咁杀到嚟咧世界各地咁样，人人都为之而提心胆吊啊！咁啊，所以咧我都明白咧，健康真系啊好紧要啊，系嘛？所以啊，你话除咗咧，走病嘅时候要即刻走去医治，啊唔好匿埋，亦都咧要将自己啊嗰啲嘅病史，同埋接触史，以至到咧旅游史，啊你去过边处嘅嗰啲历史，都要咧如实咁样咧报告俾啊有关嘅单位知道。等人家咧可以好好咁样去预备一下，同埋防范一下，咁先啱嘅吓。咁咧，除此之外啊，我哋自己咧，亦都喺自身方面咧，可以做多好多嘢嘅。 哦， 阿芭比， 系咪即系嗰啲注意个人卫生啊嗰啲啊？ 呢个当然啦、另外啲我哋啊。传统中国人嚟讲咧，有样嘢咧就都好识得做嘅、就系咧以汤水嚟到去调理自己嗰个身体啊。所以有时咧，我哋都会教大家咧啊，不如煲啲汤水嚟到去养生啊，又或者令到自己咧。是变得咧系强壮啊咁样啊！ 哦，咁呢方面真系要请教阿基叔啦。 系啦，嗱，我哋咧有啲食疗啊，又或者有啲汤水咧，其实咧都可以建议俾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咁样多患病嘅情况底下咧，去饮一饮嚟到去保持自己健康嘅。嗱，作为参考咧嘅其中一样咧，我有一个咧健脾清肺汤啊，健脾就唔系开胃噶，系清肺噶， 系 、个功效咧可以帮你咧系清热润肺，化痰止咳，兼且咧可以系补益脾胃嘅，咁嗰个材料方面呢，就包括 有呢个川贝， 系 有海底嘢、 嗯， 有巴卡，仲有啲茯苓啊，啊，即系土茯苓啊，茯苓啊，啊，同埋啲大杏仁咁样嘅、 嗯。 好啦，嗰、那个做法咧，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嗱、啊，你将啲材料咧，连同埋啊瘦肉啦。或者咧加只竹丝鸡， 嗯 啊，咁就中火煲佢，煲佢咧两至三个钟头啊。煲完之后咧加少少盐，调下味咁，就可以够啊三至四个人嚟到饮嘅。咁你一家人呢三个人四个饮，咁饮呢一啲汤咧就较为咧。健脾清肺、 嗯、 啊，又可以咧，好正气啊！呢啲汤水又冇乜话咧，大问题嘅。咁当然，如果你本身咧，嗰、那个体质咧系有啲异于常人嘅话咧，最好你就梗系问清楚啲中医师啊，又或者喺药房买嘅时候咧。执呢啲嘅材料嘅时候，请教一下人，自己个体质适唔适合饮呢一只嘅健脾清肺汤咁，咁啊，但系睇个材料其实都系好普通嘢嚟嘅，你川贝啊、海底嘢啊呢啲，不嬲都系润肺啊，系嘛，不嬲都系止咳化痰咁，咁所以咧，啊攞嚟煲瘦肉啊。煲鸡啊，咁咧都确系几好嘅。咁所以咧，我啊绿影鸡咧会强烈建议咧，如果系煲嘅话咧，你惊燥热得滞啊，就煲瘦肉好啲。 嗯， 啊、就好过煲鸡嘅。 系 鸡咧始终咧补得滞啊。吓、 嗯， 咁啊落瘦肉已经好好啊。咁你话咧喺呢个新蒸头啊，煲完呢煲汤嚟饮。饮完咧，哇！连嗰啲咧，汤料啊，都可以食埋嘅。啊，你啲瘦肉啊，如果你买啲咧，腍嘅，腍 啲嘅， 系啊，西施骨嗰啲，哇！咁你做攞埋嚟做汤料食埋，咁又一餐几好啊！又健康又经济又实惠啊！ 嗯，我都听到舐舐嚟啦， 系嘛， 系啊， 唔好舐舐嚟啦。跟手咧，你做完节目咧就去街市买咧。 好啦，一于系咁话啦，今朝早唔该晒基叔。 晨光大学， 唔该晒基叔同埋 Barbie。希望大家去街市买嘢嘅时候，都祝福大家想买嘅嘢可以买得到。 家人今天开心喝得多了酒，借故发泄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心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一分幽笑怎么始终不够狠？每次听见你那关心口吻，被你糟蹋亦有满足感。为亦显得拘谨，反应也不敢，或者呕心沥血令你更反感。没有身份妒忌是我 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再伟大也许存在一点生气，无办法去用。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从没资格为你，根本都不足以乐极生悲。沉沦但乱取你，纯为寂寞便烦着你。如若打搅到你，唯有对不起。 一首嘅作品，佢系胡鸿钧嘅歌曲，叫做《没身份妒忌》。 还是应该将爱情处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港铁东铁线大学站同上水站分别有人在路轨放置杂物。凌晨三点几，警方接报指有人在上水港铁的路轨上放置单车、树枝等，港铁已经派员处理、派员清理。另外，清晨五点几，大学站路轨上被发现有雪糕筒等的杂物，服务一度受影响。警方表示，有人向天水围警署投掷汽油弹，暂时没有人被捕。事发在清晨近五点，有人向警署投掷多枚汽油弹，没有人受伤。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对抗新型肺炎必须及早发现和尽早隔离。除了武汉之外，广东病例属于第二多。钟南山认为属于局部大爆发，并不是多点大爆发，一潜伏期一般不超过14日。他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表示，现时全国确诊病例4500多宗，大约100多人死，死亡率是2.3%，但新型肺炎传染性强，及早发现、尽早隔离是最有效的办法。他强调，没人能够准确预计疫情的高峰，人传人有潜伏期，可能是3到7日，一般不超过14日。病例近期突然大幅增加，原因好多，相信同采取积极的措施、尽早发现、及时检测有关。相信现阶段未出现超级传播者。而武汉市目前最关键是减少医院内感染。英格兰联赛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凭补时阶段入球，2-1险胜里斯特城，总比数赢3-2晋身决赛。维拉在12分钟由泰基特在禁区后上射入，先开纪录，半场领先1-0。首回合逼和对手的里斯特城，要到72分钟才有入波。上场入球的功臣伊恩拿祖再次为球队攀平，禁区后上撞入，追成1-1平手。曾经五夺联赛杯冠军的维拉，两回合赛事当中只有4球射中龙门，已经造成3个入球。补时3分钟，查斯古特后上窝里射入，协助球队绝杀对手，令亚历斯特城晋级，争取继1996年之后再次捧杯。决赛对手将会是曼联或者是曼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1-2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上升。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次有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嘅。隧道方面，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啊。咁路面情况咧，就大埔林村嗰度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嘅。由而家去到下昼嘅七点钟，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嘅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嘅。咁另外都要提下大家咧，就系听日开始。咁就係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同埋內地高速鐵路列車服務係暫停嘅，香港西九龍站呢亦都係會封閉，直至另行通告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嘢，有时真系比在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的行为啦，经过无家姐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嘅路。 I 代表一齐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的女人就更难。计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眨下眼又嚟到朝早嘅7:36啦，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啦。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国际新视野， 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大年初五咧，打开报纸国际版。全部都不是很開心喎，咁喺雲雲咁多不開心的叫做新聞入面咧，我揀一個咧警惕度咧強啲，但都不是太開心噶啦。咁啊，澳洲的山火持續啦，咁啊 之前落過大雨啦， 係啦，咁啊依家舒緩咗嘅，導致咧十億隻動物咧都有死傷嘅情況，咁啊。南澳省咧，阿德莱德咧，一只树熊啊，早前咧就喺山火入边受伤，咁啊，喺嗰啲动物医院啦，咁啊被医治啊，医治完之后咧，咁咧发现咧佢系当地咧唯一一只生还嘅树熊啊，所以咧冇其他同伴啦，咁咧就送翻佢咧去翻呢个阿德莱德嘅树林嗰度咧，因为啲树咧烧到冇晒啊， 咁送翻去嗰度做咩咧？ 咁啊，佢都要回歸翻野生嘅。 樹熊要攬住棵樹，佢樹都冇曬。 有嘅，不過唔算好多咯。跟住呢只樹熊咧有名嘅，叫 Isaac 啊。咁呢只 Isaac 嘅樹熊咧，早前因為燒傷咧，就俾人送咗去保育中心治療啦。跟住咧就治療翻到屋企咧，佢咧有媒體拍到一個咧比較有趣嘅畫面。或者傷心嘅畫面啦，有咩趣啊？咁咧就係佢去到嗰個地方啦，佢唔認得自己屋企， 因為我都唔認得啦， 因為啲樹咧已經冇曬， 係保重保重保重啊！ 同伴 保重 亦都冇曬， 最近病菌比較多啊 ！O 真係啊嚇，所以就呢一件事咧都係令人哋有少少黯然神傷嘅，就係關於咧呢只紅性嘅樹熊埃石咁樣啦。咁啊，新南威爾士省嘅消防部門就警告啊，喂，如果咧澳洲咧再次出現高温咧。干旱啦，同埋大风嘅天气咧，中部同埋东南部嘅山火嘅危机咧就会好高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咧近排真系要用你嘅方法咧，即系祈祷又好，品神又好啊，祝福又好啦，你真系唔好澳洲嗰度咧又嚟整干旱或者山火嗰啲情况。如果唔系咧。个山火咧又继续蔓延，或者又会有咧呢个山火干燥嘅情况出现咧。嗱，第一次咧就话已经倾力去叫做做救援啦，再嚟嘅话咧，哇，咁就伤亡就更加 人类永 远估计 面对住大自然咧、都系冇办法，即系我哋而家面對住譬如澳洲嘅山火， 是的 我哋成日都係求咩啊？唔係求，即係消防員努力，我哋覺得係真係我哋要俾好多掌聲，俾好多加油嘅語氣佢哋。 係求雨， 我哋求雨， 係求雨。 我哋都係要希望即係大自然用翻大自然嘅威力，去到將個火撲熄。 係 即係而家啲病毒咁犀利，嗰啲肺炎菌咁犀利，我哋係求咩？ 係 我哋又係求嗰啲病毒快走。 有陽光，有陽光， 係咪？ 有陽光可以， 可能 曬爆啲病菌。係 啦，可能希望 六月嘅時候好翻。係 啦，夏天快啲來臨，咁令到呢隻菌咁又即係自己消失。其實我哋都係求呢啲我哋好少就係話哇，係咪真係有一隻藥啊？網上面有好多都唔知道真定假，又話上海，又話北京，咁又話哇有呢個霹靂嘅藥啊咁樣。 係又話 你信唔信啦？ 港大微生嗰、那個部門又話研究咗，又話測試，咁、都信嘅。咁但係個重點係，咁都係研究之中啊嘛。 港大嗰啲我會信咯。 即係始終都有少少叫望天打卦 feel 啦。咁你睇到澳洲嘅情況就不太樂觀啊。咁啊期待呢幾日，唉，希望唔好熱得咁緊要啦。 係啊， 一熱咧一乾燥咧又山火，一山火咧，跟住咧，唉，更加多動物咧原先燒傷好翻啦。再燒傷咁啊麻煩啦，好啦，喂，轉個角度咧睇下另一個啦，咁啊都關於自然啊，即係自然環境同埋大自然同人嘅關係嘅。咁啊呢個冰島嘅雷克雅未克啊嚇，咁啊入邊 你去過喎呢、 這個？係啊有一個咧，其實你如果去親冰島一定會去嘅，佢一個叫南湖嘅温泉咧，即係有啲朋友去冰島嘅時候咧，就中意查到自己塊面仔咧白曬曬，跟住咧有啲煙噴出嚟咁樣咁嘅一個地方咧，叫 咩南湖啊？ 南湖係啦，咁呢個 藍色個藍啊，因為佢藍色啊， 係藍色嘅。咁佢直情叫布勒昆啊，嗰個地方叫布勒昆。咁咧呢個布勒昆咧就 似北海道啲清泉嗰啲 feel， 係類似啦。總之佢你知冰島佢係一個咩嚟噶嘛？冇嘢生產嘅地方嚟。除咗温泉， 有極光， 系啦，極光唔係生產出嚟， 天然， 系啦，咁呢個都係天然温泉嚟嘅，呢個布勒昆。咁總之你去親冰島咧，一定會去。 有冇咩療傷啊？ 有 皮膚病啊？ 佢咪話嗰啲佢哋海嗰啲叫咩啊？温泉嗰啲泥啊？咁你帶落塊面嗰度咧，又話 年年益壽噶嘛？ 係啊，又話皮膚滑啲嗰啲咯， 回春嗰啲都 係。其實最後都係大家呃 like 嘅啫。咁但係咧，近排咧呢個啊。叫做温泉嘅圣地咧，哎呀，又有啲麻烦啦，因为咧多次小型嘅地震啊发生咗，咁啊当地嘅气象局咧就话有机会啊，有机会，因为咧佢呢个布勒昆咧系一个温泉带嚟啊，咁点解会温泉？因为硫磺啦，咁有硫磺咧就系近嗰啲咧类似火山带啊嗰啲咁样嘅嘢啦，咁啊随时咧。呢、這個布勒昆啊，温泉聖地咧，會啊有機會火山爆發。如果再震多幾次嘅話咧，震到啲龍脈咁樣啦，咁咧就有機會啊，即係發生呢個尼克特制嘅3.7级嘅地震咁樣。 咁啊真係麻煩啦。不過咁麻煩嘅事情咧，要等下我一陣間詳細説明。 好。 而家先講一講咧，就係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先。好啦，吸一啖氣，因為真係戴住口罩 好 嘈氣。由於有人進入大學站附近的路軌範圍啊，以及就多個車站附近路軌上亦都有障礙物，東鐵線列車需要就係慢駛嘅，東鐵線列車需要慢駛。 东铁线来往红磡站以及就罗湖站、落马洲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额外需要就是10至15分钟的。咁请乘客预留充裕的时间。讲多一次啦。由于有人进入大学站附近的路轨范围以及就多个车站附近路轨上面有障碍物。咁东涌线需要就是慢驶的。东涌线来往红磡站以及罗湖站、落马洲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额外需要10至15分钟。今天大家出门口的时间预留一些充裕的时间。 是知道冬天有些朋友都去冰岛看极光。刚才讲的地方就是冰岛的温泉圣地布勒昆。由于位于火山处就火山大樣，所以有关当局都说有機會啊，隨時咧噴發嘅，咁啊已經將咧呢個警示咧由綠色即係冇事冇幹啦，就變成咧黃色啊嚇，咁再提高一格就 紅色 噶啦， 紅綠燈咁樣咯。 咁啊紅色咧就會封咗嗰個温泉區，所以咧有啲朋友咧就話：哇，趁佢咧未爆發之前去一去啦。有啲朋友咧就話有機會爆發咧。就唔去啦，就改變個行程，唔去冰島，可能改去其他地方睇極光，譬如挪威啊，係 加拿大啊， 係啦，咁其他地方咁樣咯，咁所以就呢啲都係一啲初五流流咧，打開報紙，啲都不太開心，有啲再唔開心啲，我已經挑選咗唔講啦。 我自己覺得咧，譬如頭先你講個 case 咧，冰島嗰個咧， 係 如果轉咗做黃色咧，我會比較上支持話啊，人哋轉咗做黃色啦，我哋唔好去啦。第一，即係自己係可能會有危險啦。第二，即係萬一人哋嗰度真係有個火山爆發咧，我哋唔好喺嗰度咧搶人哋嗰啲物資，即係我哋作為遊客，人哋一定對我哋好好，係咪先？ 同埋冰島本身係一個冇物資嘅地方， 咁你人哋都已經住咗做黃色咯，咁都話咗俾你聽，我有機會啦咁樣，咁大家要 alert 少少，就唔好再去嗰度咧，就即係騷擾人啦。咁等人哋轉翻做綠色嘅，佢咪又一樣 welcome 大家去咯。 係，再唔係咪去遠啲咯？ 去咯， 去南極咯， 南極 去北極咯。揾愛斯基摩人咯。 相牵怎相拥？默地的干等，你万般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My baby, can't you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Oh it's real， 就连被尖刀。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计，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总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 一首嘅作品啊，冯允谦《爱斯基摩人之吻》。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讲下一件咧，都我觉得本地同埋国际结缘嘅好人好事啦。咁啊，高比拜仁咧就突然离世啊，吓全球嘅高比嘅粉丝咧都有悼念啊，亦都引嚟咧大批球迷咧购买有关高比嘅产品以作纪念啦。但系咧同高比咧合作多年嘅体育品牌咧 ，Tik 嗰个品牌啊，突然咧就将。高比嘅產品咧，全部都下架咁啊！因為咧就唔想大家即係傳說中就係、是、即係發死人財啦咁啊，亦都唔希望咁多炒賣嘅事件出現咗，所以咧呢、這個 TikTok 嘅品牌咧，除咗鋪咗呢個悼念文章啦，就係、是、咧Member Forever， 即係萬巴永恆之外咧，咁啊講話高比系列嘅。第四代嘅簽名球鞋咧，已經顯示係售罄㗎啦。咁啊，呢個舉動咧，亦都贏得到啊好多嘅球迷嘅歡心啦。因為即係人哋再生言商一定係，哇嗰、那個球星唔見咗，走咗咯，或者離開咗世界，一定狂出一啲物品啊咁樣啦。咁啊第一就係因為知道你啲球迷會買啦 ，fans 們會追捧啦。第二咧就係、是、可能就。即係叫做直此撈一筆啊！咁、但係佢就冇咁樣做到，咁所以即係好多香港嘅球迷啊，都話啊，今次真係做得幾好下喎！即係冇即係發呢啲死人財啦，亦都你都知道坊間好多叫賣波衫嘅群組噶嘛，或者賣波鞋嘅群組噶嘛，咁有好多嘅谷主啊，即係嗰啲 group 嘅主人咧，都話。希望近期大家都專注悼念高比啦，咁就嗰啲關於買賣高比波衫嗰啲，因為其實都有啲過分嘅。啊，高比個死訊一傳出咗咧，即刻有人將自己件高比波衫由500蚊抬價抬咗去2500蚊， 呢啲真係唔好喎、啊，呢啲。 真系，唉！ 即系有时一啲嘅尊重咧，其实大家就喺个心入边咧，好多嘢都会睇得清、睇得透啊！咁啊，的而且确咧，高比拜仁过身嘅消息咧，甚至乎令到日本一位嘅漫画家井上雄彦咧，亦都觉得相当之悲痛。咁啊，日本嘅知名漫画啦，咁啊，南二当入樽嘅作者井上雄彦啦，咁喺高比拜仁直升机意外过身之后，星期一亦都喺佢自己嘅 Twitter 上面咧就发表就悲痛，咁啊写低咗。唔少嘅網民咧，亦都咧就係用上咗咧就係南二當入樽嘅圖片啊，去到咧就留言嘅。咁啊，更加有人咧就係留一張咧就係畫到咧就係高比啊，正在咧就係嘗試咧就封咗南二當入樽主角流川楓嘅射籃嘅漫畫。咁啊，令到人咧覺得望落去嘅時候一種特別嘅情感喺度。 係因為呢個阿井上雄彦老師嘅南二當入樽都有講話啊，其實流川楓個目標係想打 NBA 啊。咁啊，當然呢個漫畫就無疾而終啦，冇再繼續畫落去。究竟流川楓打唔打到 NBA 咧？櫻木花道會唔會成為男版王咧？就無人知曉嘅。 都有話到喺東京奧運嘅關係咧，南二當入樽會有復筆嘅，係啦，再次回復嘅出現啦。 係啊，咁啊，粉絲們就繼續期待啦。好啦，轉個角度咧睇下咧，喂，近期啊都好火紅嚇，就係、是、呢、這個。澳洲网球公开赛啦，咁啊，费达拿咧喺呢个澳洲网球公开赛咧八强成功咧挽救咗七个咧赛末点啊，而咧盘数3-2咧险胜咗咧美国嘅辛达格连啊吓，咁佢直认咧系自己赢得有啲运仔嘅，咁啊，即系将会同咧同日以3-0咧直落击败啊。华奥力咧杀入四强嘅组高域咧争入决赛嘅席位，咁啊一个咧拿度咧今日啊就会硬撼呢个迪安啦争入四强啦，咁如果你系呢啲澳洲网球公开赛嘅粉丝咧，咁呢样就要留意住啦。咁啊我哋之前嘅同事阿海啊都飞咗去睇澳网， 系啊系啊系啊，阿海咧都有同我讲咧，即系佢话有四场非常之正啦，咁啊见得到咧。啊，费达拿嘅表现啦，咁出色咧，佢简直系流泪添啊！因为佢自己本身系费达拿 fans 嚟噶嘛，咁我仲见到佢嗰啲相咧，企喺个温望嘅赛场上边咧，影咗张相，开心死佢啊！ 系啊，佢都好开心啦。咁啊，即系拿度啊，唔系好开心啊，拿度着住高比嘅波衫去打呢个澳网嘅咁样吓。 不过阿海呢样嘢都得意，佢就话到咧喺酒店睇翻重播，其实即系佢自己现场睇咗啦。 佢真係發燒友嚟，佢夜晚喺酒店再要睇重播，咁佢話佢聽到自己咧好大聲喺度嗌 come on 費德勒嗰一句咧，佢話佢自己電視機都聽到， 都唔出奇嘅，都唔出奇嘅，唔好 challenge 佢，始終人哋去咗澳洲睇，我哋又冇去， 冇錯， 連電視都冇睇，係咪直播冇睇啦？即係我都要睇翻精華咁啊！真係好值得大家睇啊！強強對壘係咪先？好啊，講個轉會嘅消息俾大家聽啦。咁啊，意甲嘅球隊國際米蘭咧宣布啊，從咧英超熱刺咧簽入啊丹麥嘅中場啦，艾力神。咁啊，艾力神咧就唔踢熱刺啦，咁啊會去國米啦。哇，國米都好勁喎，而家儲下儲下又儲多粒星喎，咁樣即係今年睇嚟國米係諗住喺意甲方面咧，即係踢啲好嘅成績放出嚟啊嚇。咁啊睇下用唔融入到球隊啦。咁啊呢個都係大家可以聚焦嘅。咁啊仲有啲英格蘭即係呢個英超啊嘅補賽嘅，咁啊會作客呢個韋斯咸，講緊就係一個利物浦啦。咁如果利物浦咧順利奪冠嘅話咧，五月十八號咧就可以舉行呢個勝利巡遊噶啦，幾好，波都未踢完，球賽都未完成，已經諗緊勝利巡遊，有咩開心得過係點？係咁樣，就好似你今日咧翻埋今日工咧，已經出今個月份糧啦，幾開心係咪先？ 你咁樣諗啊，真係都幾正面啊！咁大家可以諗多啲開心嘅嘢啦，或者有陣時有機會做下運動啦。雖然好多康文署嘅設施咧就關閉咗， 歐多華嗰啲有嘅， 係啦，歐多華嗰啲大家都可以，歐多華有啲都關閉咗嘅，係啦。咁 碳石牆嗰啲係嘛？ 係歐多華意思就譬如大家都可以跑下步， 跑步啊，跑步啊， 係啦，都仲有好多嘅設施嘅。 係，即係有啲室外嗰啲網球場嗰啲關閉咗。 係啊，係啊，咁但係有啲私人會所嗰啲咪照常營業咯。咁大家要做運動，梗有辦法嘅。 晚十一度，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有彭爷爷啦，转头见。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有关东铁线方面嘅消息，由于有人进入大学站附近嘅路轨范围以及多个车站附近路轨上面都系有障碍物嘅。现时东铁线列车咧系需要慢驶，东铁线列车需要慢驶。东铁线来往红磡站同埋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嘅。搭东铁线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的。只是路面方面，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就车多少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嘉年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有济水真正难受气，有济水的确系无。 冲为新蒸头啊！济咩水啊？ 水你而家有，但将来可能会冇。 随住全球人口不断增加，估计到咗2050年，每四个人就有一个生活缺水。 水咁珍贵，所以有好多投资银行都投入咗几十亿欧元去炒卖水。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一齐睇水。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这些暴力和违法的行为，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暴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朝早啊，8:07啊，今日咧系大年初五，不过咧亦都系呢一个农历新年假后咧首个工作天。啊，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咧，陪住大家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啦，咁今朝早咧，虽然就要翻工啦，吓有好多朋友都，咁但系应该咧，今天咧就有啲朋友嗰、那个上班嘅嗰、那个形式咧，可能会有啲唔同都未定。即系如果佢系政府部门啦，咁如果佢系公务员啦，可能佢亦都会即系得到呢一个嘅指令啊，有一个嘅指引，咁就啊系咪可以翻屋企留喺屋企度工作啊？咁样可能有一啲部分嘅公务员同事咧就会系咁样嚟到去上班啊吓。咁啊，但系另一方面咧。學校咧就繼續假期咯， 係 嚇、啊、去到呢個2月17，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算今天咧第一個嘅工作天咧，喺路面上面嘅交通咧都係相當暢順。 係啊，其實係， 其實相當暢順，係路面嗰啲交通嚇、鐵路嗰啲咧就唔係咁講啦，因為鐵路好似有啲事故咁樣啊。咁啊，希望今日咧就大家都開工大吉啦，呢、這個年初五啊。咁至於天氣方面咧，今日都 仍然是比较寒冷一啲嘅。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1度，相对湿度61%嘅。咁天气方面咧，今日整体嘅预测咧会系点样咧？ 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都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周末咧期间嘅气温会回升。 回升翻啊！咁怕冻嘅朋友咧系有啲好嘅转机啦， 要盼望呢个周末 啊！咁现时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表示火灾危险性都是极高啊。咁至于寒冷天气警告咧，亦都同时生效。咁啊，请大家咧注意保暖啦噃。 晨光财经第一线。 大年初五星期三的朝早又恢复翻有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吓，咁今天咧就话开翻个市啦，咁但系我哋就未睇咧本地市，先睇下咧就系外围嘅情况系点样先。今朝请嚟咧就有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早晨各位听众，祝大家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系都要啊，特话晒大年初五啊嘛，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咁先财源广广。滚滚来啊，财源滚滚来啊！喂，咁啊，先讲翻啲紧要嘢先，因为而家咧，大家咁注重健康咧，就基于呢一个嘅武汉肺炎嘅疫情咧，就系影响到全世界咁滞啦，已经咁呢一方面有冇话令到嗰个嘅投资环境啊，都有啲嘅变化咁咧？ 啊，绝对有嘅。咁我哋见到咧，而家嗰个疫情咧，即系嗰个死亡人数都多咗啦，去到成百几个人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扩散到咧，见到去到美国啦、法国啦、日本啦，都见到有嗰、那个疫情噶。咁情况咧，的而且确咧就令人忧虑噶。咁而过去几个日嚟讲，我哋见到咧，咁投资者咧就明显咧就增强咧就避险个情绪噶。咁将啲资金咧就转移到美元啦、美债咧同埋日元咧就避险噶。咁当中咧最值得留意咧就喺星期二啦。我哋再见到一次咧，就系美国三个月期嘅呢一个嘅债券嘅孳息率咧，系高过十年期嘅债嘅孳息率噶。咁呢一个情况咧，可以话相当之唔寻常噶。咁我哋见得对上一次咧出现呢个情况咧，已经系上年嘅十月份嘅时候啦。咁出现呢个孳息倒挂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就令人担心到咧，就往后咧美国嘅经济又有机会转差啦。咁而我哋亦都见到啦，喺喺今个星期初嚟讲嘅话咧，美股道指咧就一度咧出现咗急挫嘅，咁就好彩，咁啊，琴日咧就略为咧就改善翻，咁啊上升翻187点嘅。 系咁啊，除咗话睇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啦吓，见到嗰个嘅三个月期嘅债孳息率咧就有一个情况出现咗之外咧，咁亦都要睇埋就今个礼拜咧，原来英国方面都好多消息咧系会备受关注。 冇錯，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如果你話個市場嘅重點咧，我會放喺英國。點解咧？因為首先咧喺星期四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咧就將會議息嘅。咁而家市場關注咧就話喺近期嘅好壞參半嘅英國嘅經濟數據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啊會唔會咧喺今個星期咧作出減息嘅？咁之前我哋見過嘅，其實咧按照呢個英鎊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市場一度咧估咧英國咧喺今個星期咧減息嘅機會咧係去到成七成嘅。咁然后而家咧见到呢啲数据咧又好翻啲咧，又再降翻个低嗰、那个个预期啦。咁但系咧。就算喺今個星期唔去減息嘅話咧，市場咧普遍都估咧喺今年裏邊咧，英倫銀行咧都有可能咧會減息一次噶。咁啊，最主要咧就係為咗要幫助咧啲英國嘅企業啊，等佢哋咧係可以咧係可以渡過呢一個嘅脱歐嘅難關嘅。咁至於喺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更加咧係英國咧係正式脱歐嘅大日子啦。咁啊，雖然冇錯，個脱歐基本上已經係冇乜。問題㗎啦，基本上已經係通過曬國會啦，係會好順利咁樣脱歐。咁但係咧都要留意住嘅，因為咧脱完歐之後嚟講嘅話咧，英國咧就要同歐盟咧就展開談判啦，個關稅嘅談判啦。咁我相信咧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將會咧係令到嗰個 市場咧係係即係會睇清楚究竟個關稅嘅談判會點樣樣啊？會唔會即係影響有幾大嘅影響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憂慮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見到英鎊嘅匯價咧都未壓咗落嚟嘅。咁而家係今朝早亞洲市場最新報1.3023美金嘅。 係，咁另外咧就有關於呢個聯儲局咧，其實嚟緊啦，禮拜四佢哋都會議息嘅喎。 是啊，冇錯啊，咁啊，今個星期四嚟講真係好繁忙嘅，星期四下晝即係傍晚啦，就是、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啦。咁但係星期四嘅凌晨時分咧，即係喺早上嘅凌晨時分咧，其實咧聯儲局咧將會喺凌晨三點鐘咧就會議息嘅。咁啊，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係意料中事啦。咁啊，息率大家都估計係會保持喺1.5%至1.75%嘅範圍啦。咁啊，重點嚟講嘅話咧，就要睇下咧聯儲局咧點樣睇法今年嗰個息率嘅變化嘅。咁而同喺星期四嚟讲嘅话咧，美国亦都有多项咧重要嘅经济数字公布嘅，咁啊当中最值得关注嘅，当然就离唔开第四季度嘅 GDP 嘅初值数字公布啦。咁而家市场估计咧，美国第四季嘅 GDP 咧个年化按季比咧就有2.1% 嘅增长，咁如果属实嘅，咁啊同第三季就差唔多啦。咁啊就即管等我哋睇下个情况系点样样啦。咁而到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欧元区咧亦都会公布咧佢哋嘅第四季嘅 GDP 嘅初值。咁而中國官方亦都會喺星期五咧，會公布一月份嘅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嘅經理採購指數。咁呢啲喺系列嘅經濟數字啊，聯儲局嘅議息會啊，咁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大致上咧都可以感受得到咧最新嗰個環球嘅經濟狀況係點樣樣啦。 哇！如果聽你咁講，即係呢個美國方面嗰個市場估計佢哋嘅第四季嘅 GDP 嗰個嘅數字咧，嗰個增長咧同第三季相若嘅話，咁佢哋都幾keep 得。到喎，即係冇受到嗰啲貿易嘅矛盾而影響喎。 你講得，你真係講得好啊！ 係咪 咧？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最關注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就睇下咧，受到咁多嘅貿易嘅問題嘅影響之下嚟講話咧，個美國嘅經濟有會唔會受損啊？咁但係咧，我哋記得咧，其實去到第四季開始咧，其實個氣氛已經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就應該就第四季咧，其實就唔應該真係差過第三季，可能就應該好。第三季，我哋即管睇下个情况系点样 样啦。好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想再讲一讲英国方面咧，就因为英国首相约翰逊咧，就好似有一个决定咧，都可能会令到触动美国嘅神经，因为同华为有关。 冇错啦，嗱喺琴日嚟讲嘅话咧，英国首相约翰逊咧做咗一个好大嘅决定。点解对佢嚟讲系好大嘅决定咧？因为佢咧就系决定咗咧，就容许中国嘅电信商华为咧就参与部分英国嘅。非核心嘅 5G 嘅建設，咁美國咧一直咧就阻止英國咧就採用華為嘅，咁啊同埋警告佢咧就話如果採用華為嘅話咧，唔排除咧就唔同佢分享嗰個情報啦咁樣樣，咁呢個係好嚴重嘅事嚟噶，咁但係今次嘅約翰遜嘅決定咧就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啦，同埋咧亦都反映到佢咧係即係對中國嘅重視，因為其實係嘅，因為如果佢離開咗歐盟之後嚟講嘅話咧，佢就要揾新嘅貿易夥伴啦，咁而揾新嘅貿易夥伴嚟。美國是一個很重要市場，中國也是一個很重要市場，它兩邊都不得罪得，它怎樣做呢？在這件事件上，中國其實也都跟它說，喂，如果 你不用華為的話，就跟它的貿易關係有可能會差一點，這樣，所以它真的挺難做，它今次呢就採用咗中間路線啦，就話用華為，咁但係咧又非核心嘅建設，咁即係用咧又會用，又唔會用太多，咁啊睇下而家佢咁樣做法，會唔會兩邊都得罪啊，定兩邊都討好啦？咁啊睇下佢點樣啦。 啊，真係好難行啊！呢條鋼線路嚇，咁啲留翻俾啲嚇啲重要人物、大人物自己傷腦筋啦啊！我哋都係睇住個投資環境咧，睇下會唔會可以幫到自己啦，喺投資路上面咧有啲斬獲咁嘅啫啊咁。咁啊，今朝早咧就傾住咁多先啦。咁啊，留待咧星期五咧，仲會再請阿温卓培咧為我哋咧再分析過嘅。咁啊，星期五嘅時間，我哋再同你通話。多謝曬，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大家应该是避免去可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社区传播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回到香港都要一定是戴14日。 新年外遊的時候避免是去醫院、濕街市、家禽市場等，千祈不要吃野味，有野味賣的食肆都不要光顧。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都喜欢买新衫、新裤、新鞋来过年。好似读书的同学会买新校服、书包、文具去迎接新的学年。而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要准备的事可能更多。譬如一个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幼稚园学生，要升小一，他们不单止要适应新校园、新同学、新老师，还要适应新的上课模式、测验、考试等等。对他们来讲绝对不容易的。有见及此，坊间有些非政府组织特别为他们开办体验课程，模拟真实上课情况，希望协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根据资料显示，在2017-18 学年，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入读公营主流学校有45,360人。其实自1997年开始，全港推行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帮助学生、教师、家长去认识、接受、尊重、欣赏个别的差异。学校因应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最适切的教育服务，令每位学生都能发展潜能，缔造共融的学习环境。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三人男子组合 Wins 继续由主音庆太包办作曲、填词、编曲的工作。MV 以车房做背景，一幕他们化身成为工友，然后望住美女，更加令到 fans 尖叫添，睇到又羡慕又妒忌。歌曲 Door 意思是解作 Do you find it？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他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Wins Doo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Wins Doo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着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又是时候呢，彭爷爷叫埋对手呢听下有啲咩禀告啊。小白啊，今朝系。 你好啊，彭爷爷，你好，芭比。 你好啊。 今日朝头早呢好彩芭比喺度。 咩事？ 所以禀告彭爷爷呢一件事呢可以拉埋芭比落水。 女人嘢嚟㗎。 唔系女人嘢嚟嘅，芭比呢就呢个网购达人嚟㗎嘛。咁而家呢最近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抢购啲乜嘢呢就最疯狂呢。我昨日咧就自己親身經歷到 咧， 口罩係其中一個。咁喺我自己住大埔啦，咁見到有一間嘅藥房咧，佢有口罩賣。咁於是乎咧，嗰條長龍咧，我有數過，超過100人喺度排隊。 哎呀， 即係咁，即係話嗰間藥房佢可能有限購啦，自己 有限購係啦。咁 如果唔係排嚟做乜？ 係啦，咁佢最後係咪嗰100人都可以買曬？咁呢個我唔知啦，因為太長我就走咗啦。好啦。另外咧，咁我喺街上面咧，亦都見到咧，就係譬如米啊、麵包，我都發覺咧，同埋消毒藥品咧，都搶購得幾犀利。咁啊嗱，頭先 係啊。 是啊， 即系你都有睇过，你都见到啊。 是啊，因为前日咧，我觉得消毒或者清洁用品咧，连啲抹地水啊、消毒剂啊、漂白水都抢晒，咁都叫做合理啲啊。 系啊系啊。 但系琴日开始，我连米同埋面包见到都系冇晒。 我琴日想帮小小白买块方包，得翻瑞士卷咋？ 咁食瑞士卷咪仲好味？ 但系件事错啊嘛。 係何不食肉味啊？而家彭爺爺變咗， 即係但件事又唔啱啊嘛。咁、哦、你好啦，有啲人就話喂買米咁街超級市場揾唔到，雜貨鋪又冇，上網買得唔得？上網咧，原來好多咧，即係都已經缺貨，即係話俾你聽冇貨到，咁啊又要再等咁樣。好啦，咁所以咧 ，Barbie 喺度就啱啦。 訂嗰啲係已經熟咗嘅 飯啊。 哦，咁你去茶餐廳買咪得咯。 又系 直接买人哋煮埋嘅， 啊咁又系， 仲有几个小炒，你可以加多几廿蚊有埋， 咁即系出街食啦， 系啦，咁啊仲方便。好啦，咁啊但系咧，点解话 Barbie 喺度好咧？因为有唔少人咧都会喺呢一个日本嗰度咧就买呢啲嘅。媽屎嘅，即係嗰啲口罩。 我都有個朋友咧，就亦都係網購達人嚟噶。咁佢咧都唔單止話日本攞貨啊，韓國又攞貨啦。咁、周圍咧就問其他嘅朋友咧，喂要唔要啊？即係諗住大家即係如果多啲人都要，咁佢一大 lock 咁樣去訂咧，唔知係咪會容易啲買到啊？或者係個成功率高啲啦咁啊？咁所以都有問我要唔要、啊？ 又或者會唔會係一定要有几大嘅 lock 数咧，人哋先至肯卖咧。咁呢个我就唔知啦，系唔系咧？ 初期唔系嘅，嗱上个礼拜都唔系嘅，但系咧今个礼拜开始咧，当你要上一啲日本网站咧，韩国网站我都有上过，但系咧因为韩国网站嗰啲标示咧就冇咁清晰啊。 咁即系你韩文都识噶？ 少少咯，好简单。 所以佢咪就系话 我 学过 半年嘅咋，所以我唔识睇好多啊，少少啊，简单啲啦。咁咧 可以同时做到天空海阔同埋大韩旋风， 小心啊！ 系啊，要小心、啊。 我哋讲翻口罩先。咁但系近来咧，开始就要求你最少系几多十盒咁样一批批去买咯。哦、否则咧，如果单盒价咧都有噶。不过我见咧，日本网站上面嗰啲单盒价咧，同香港嗰啲天价系有得挥啦。开始。 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啊。 水涨船高 系啦。咁啊，购买呢啲譬如喺日本网站咧，去到揾呢啲叫做口罩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可能大家都会经常见得到嘅。咁你发觉咧？原来佢有好多唔同嘅 size 嘅，咁嗰啲 size 通常咧就写住小朋友啦，跟住有啲写住普通啦，有啲咧又写住大 size 咁样嘅。咁佢其实咧我自己就冇特别去揾过啦，但系咧我见过嘅时候咧，全部咧都系以日文去到写噶。好啦，咁你正常人咧你就唔会知道咧到底我应该点样去到揾乜嘢 size 咧？虽然我系假如我系大人嘅，但系如果生得细粒嘅。咁我可能要买细路仔嘅款式嘅， 乜唔系？我块面生得细，我块面比较阔， 就买大码啦咁。 系啦，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因应住一个人嗰个嘅年纪去到咧去选购嘅。咁佢咧有一个方法咧去到教大家咧去揾一个啱自己面型嘅口罩嘅。好啦，咁佢咧就教大家咧竖起手指公同埋呢一个嘅食指，好似做一个 tick tick。咁样嘅， 即系做个剔好或者做个七字咁样。 系啦，冇错，做个剔剔或者做个七字，然后咧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嗰个嘅，当我哋两只手一齐做啊。 做乜嘢？ 咁我 两只手都要啊，左右手都要。 其实一只手都得嘅，咁啊就得意啲啫。好啦，咁啊食字咧就放喺我哋嗰个好似眼镜嗰个鼻托嗰个位咧，见唔见到？放喺呢一个位。 鼻翼。 鼻翼系啦，然后咧，我哋咧就将我哋嘅手指公咧又掂住我哋嗰只嘅耳仔。 掂住耳仔， 好啦，咁你发觉咧？原来呢我哋可以呢好快脆呢就量度得到呢我哋嗰个嘅掂住耳仔同我哋嗰个鼻翼嗰个位呢嗰个嘅长度嘅。好啦，然后呢我哋就攞返开隻手出嚟。然 后就印返嗰个嘅距离。 印返呢一个呢食指同埋手指公 个距离。 连成一条直线嗰一个嘅距离呢。咁嗰个距离呢就符合到呢好多嘅日本生产商佢哋喺叫做标榜自己嘅嗰个嘅面罩嘅尺码嘅时候呢就係呢一个距离嚟嘅。咁同埋呢有啲嘢特别都要注意嘅。因为日本嗰啲口罩其实日本人戴口罩嗰个文化呢 是 真係好耐。 梗系啦，以前廖山明都已经系戴口罩啦。 你真系一语道破。 嗰个漫画家 画龙珠画 IQ 博士嗰个廖山明啊， 系咯， 即系佢自己画嗰个自画像嘅时候咧， 佢都系戴口罩出嚟。 系啦，佢又有戴口罩，又唔戴口罩，佢就一个猪嘴啦。咁就好似又系戴住嗰啲防毒面罩咁样。 即系总之你见佢唔到啊。 系啦，总之佢验唔到真身嘅。好啦，咁佢点解会源远流长呢？因为佢哋好多年以嚟咧，佢哋都受到一个嘅问题困扰，就系、是、花粉症。 哦， 系啦，咁所以咧喺佢哋嘅叫做嗰啲面罩，唔系面罩，口罩选购嘅时候咧，佢有几款特别系主要咧 係有三款嘅。咁、 哦、 我哋咧就成日都話嗰啲海綿口罩，我哋會寫住海綿口罩啦。咁佢哋主要嗰三款咧就係、是、譬如我哋成日講嘅95口罩啦。咁呢個佢哋係一定有得買嘅。咁另外一款咧就係、 是、 我哋而家用緊最常用或最有效呢啲嘅外科 手 術嘅口罩。 三層 嘅。咁啊，尋日阿李嘉仁醫生講解咗三層啦。 係啊。 好啦，咁仲有一款咧。我哋就話海綿口罩嗰、那個咧，就係佢哋會寫住花貨呢一個花粉症嘅。 嗰啲海綿真係好薄依依，懶型嗰啲咧。 係啦，咁以前咧，佢哋用呢啲叫做花粉症防花粉症嘅口罩咧。就真係俾大家咧，一去到春天嘅時候咧、 哦， 你發覺到好多日本人咧喺80年代都已經開始噶啦、嗯，就戴住呢啲口罩，就令到自己個花粉咧冇咁容易發作嘅。 哦，原來係防花粉， 防花粉嘅。咁、嗯、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咧，即係上呢啲日本網站去到選購嘅時候咧，佢、嗯、通常 錯 一個咧就會寫住咩N95，佢會寫住嘅。 係 咁，大家識睇啦，一個 N 一個95咁樣、嗯。另外一個咧，佢會寫住花粉嘅。 哦， 咁佢中間嗰個咧，其實就寫住virus 咁樣嘅。 係。 咁但係嗰個咧日文字嚟嘅，大家唔識睇。如果佢淨係得三款嘅話咧，大家可以撇除咗就係、 是、嗰、那個花粉、 花粉同埋呢一個 N95， 係啦，中間嗰個你唔識讀嗰個字 咧，斷估都係啦， 斷估都係我哋呢一隻外科嘅、啊、需要用嘅口罩啦。 哦，哇，真係買個口罩啫，都咁艱難嘅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有人进入大学站以及多个车站附近路轨上有障碍物，东铁线列车需要慢驶。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港铁表示，凌晨大约3:30，工程人员巡视东铁线路轨的时候，发现上水至粉岭站之间的路段有竹枝和木条。大约20至25分钟之后，上水站附近的路轨上发现有单车和垃圾桶。港铁人员清理物件之后，检查了这两个地点的路轨和架空电缆，确定可以安全行车。事件对东铁线服务没有影响，头班车按时开出。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其后一列列车驶至火炭至大学站之间的路段，车长留意到路轨范围有一个雪糕桶，列车需要停低，俾职员进入路轨进行清理。为咗审慎起见，嗰架列车之后喺大学站要安排乘客落车，转乘下一班车，列车需要回厂检查。东铁线服务喺早上6:00陆续回复正常。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对抗新型肺炎必须及早发现和尽早隔离。除了武汉之外，广东病例属于第二多。钟南山认为属于局部大爆发，并不是多点大爆发，潜伏期一般不超过14日。他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表示，现时全国确诊病例4500多宗，大约100多人死。死亡率是2.3%，但新型肺炎传染性强，及早发现、尽早隔离是最有效办法。他强调，没人能够准确预计疫情高峰，人传人有潜伏期，可能是3至7日，一般不超过14日。病例近期突然大幅增加的原因很多，相信和采取积极的措施、尽早发现、及时检测有关。相信现阶段未出现超级传播者。而武汉市目前最关键是减少医院内的感染。湖北省表示，全省寻日新增840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315宗来自武汉。全省新增死亡病例25宗，武汉占19宗。截至寻日，湖北累计新型肺炎病例3554宗，125宗死亡病例。牙买加和古巴东部之间的加勒比海发生7.7级地震，初步并无伤亡报告，但墨西哥和加州亦有震感。目击者表示，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市震感强烈，在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亦有震感报告，但初步相信无人受伤。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地震会造成一至三尺高的巨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0点，升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72美元，卖出1,569.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兑美元1.10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铁路的消息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就因为有人进入大学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啊，咁啊影响到咧东铁线来往红磡站、罗湖站、落马洲站的行车时间咧，曾经系受到阻延嘅。咁啊，收到消息咧就系话咧，而家咧就事件系处理好噶啦，咁啊东铁线嘅服务系陆续回复正常嘅，来往红磡站、罗湖站、落马洲站的行车时间陆续回复正常。不过咧都要提下大家啦，咁啊，听日开始咧，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高速铁路嘅列车服务系暂停嘅，香港西九龙站咧亦都会封闭至另行通告啊，另行通知。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就暂时净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较为多车。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港岛湾仔天乐里嗰度咧，因为有工程。天乐里去轩尼诗道和马斯道的右一线是会临时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八点三十九分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1度，相对湿度61%。要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嘅。咁喺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咧政府有七大招数咧抗疫噶。咁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咁香港政府咧为防止疫情传播，咁从源头堵截啊，寻日咧就宣布以七大措施大幅减少两地人流交往，包括咧内地停止发新港澳个人游签注。咁听日凌晨开始咧，就高铁香港段城际直通车全停，香港同内地航班就减半，同时咧就暂停六个口岸，以集中出入境人手咧就做好余下口岸嘅检疫防疫工作嘅。特首林郑月娥指出啦，个人游占内地入境人士嘅一半，加上内地已经禁止出境旅行团，咁两项措施咧，总共减少咗75%内地人到香港，咁剩低嘅商务签证啊、探亲以至系其他理由嘅，大概咧就占一般内地入境人士大约系20%。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徐露颖咧，佢表示积极协助特别行政区政府就开展疫情疫情防控工作咁讲嘅。咁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就系率领多位高官公布呢七项措施嘅。咁而最受关注安排咧，就系内地暂停发新个人游签注啦。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文汇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习近平话：我哋定会战胜疫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系琴日喺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习近平就表示啦：我相信我哋咧有坚定嘅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哋咧就会战胜呢一次嘅疫情嘅。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是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行严肃的搏斗，人民的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而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加强疫情防控做出了全面的部署，亦都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类指导各地做好防疫的工作。习近平就指出，疫情是魔鬼，他说我们不能够被魔鬼藏匿，中国政府始终是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向这个国外内都是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地回应各方面的关切，加强和国际社会的合作。而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卫生事务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中方亦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参与今次疫情防控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已经赴到武汉就是进行这个实地的考察了，而中方愿意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一同就是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是能够客观公正、冷静理性地评估疫情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麻烦芭比再带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政府早前计划使用尚未入伙的粉岭辉明村作为就未受感染的防疫隔离营或者就是医护人员宿舍，结果就引起附近居民不满，爆发就是激烈的冲突。咁屋村大厦大堂被纵火，闹得就满城风雨，政府最终就让步噶，放弃了就采用辉明村同埋任何嘅公共屋村，包括就是未入伙嘅屋村作为隔离营。不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记者会上面仍然话到啦，指辉明村被破坏需要半年嘅时间修复，政府是想用而不能用咁讲。 林鄭月娥亦都表示啊，坊間將檢疫設施叫作隔離營，咁但係其實啊係屬於不同用途嘅檢疫設施。為咗應對疫情，有需要以及責任建立咧就檢疫設施噶。佢亦都話到，入住設施嘅人並非病人或者患者，而係緊密接觸者或者醫護人員。過往的做法是用度假型，但是容量有限，利用已经建好亦都就是但未入伙的空置公共房屋都是一个选项。而辉明村正正就是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可以用作检疫设施的选项。他继续说到，政府会继续寻找合适地方作为检疫以及其他的用途，希望市民能够谅解。政府正在接触非政府机构，呼吁他们体谅整体社会需要，今天和政府配合。咁啊，將佢哋擁有嘅管理嘅度假營轉作咧就檢疫設施。林鄭月娥亦都話到，最後若果未能夠揾到合適嘅檢疫設施，而社區又發生廣泛傳播，接住落去嘅選項就係家居隔，接住落去嘅選項就係家居隔離。咁啊，社會要有心理嘅準備，可能鄰居正正咧就係接受家居隔離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同大家睇《蘋果日報》噶。《蘋果日報》今日的內頁講品就講到，面對武漢疫情在本港蔓延，香港政府就宣布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人員之外，公務員在農曆年假後無需到寫字樓辦公。本港多個政府公共設施是即日起暫停開放和提供服務的，暫停提供服務的，包括是康文署、運輸署、社會福利署、環保署、郵政局等等。咁部分設施同服務咧暫停至到下個月二號嘅，咁有啲就另行通知添。不過咧，多個部門公務員批評政府安排混亂同埋資訊不足，咁認為政府嘅說法咧只係得個講字。咁而呢一個嘅法院方面嘅情況又點樣呢？咁就話咧，除咗話多個政府部門宣布暫停開放啦，咁包括咧各級法院嘅嗱，司法機構咧，尋日就公布啊，今日開始咧，至到禮拜日嘅法庭聆訊咧將會延期嘅。咁登記處同埋辦事處咧，亦都暫停辦公。不過由於被捕人士咧不得拘留超過咧48小時，西九龍法院咧會喺禮拜四處理新檢控案件。咁另外三間裁判法院咧就會喺禮拜六咧係辦公嘅。咁至於有啲咩地方嚇公共設施係暫停啊，咁其實都相當之廣泛嚇。啲度假營啊、康文署嘅體育館啊、運動場啊、公眾游泳池、泳灘、公共圖書館、所有嘅博物館、香港濕地公園、香港地質公園旅遊遊客中心。學生健康服務中心、郵政局的櫃位、郵件派遞服務都停。咁呢個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署都係暫停服務等等。咁呢啲可以喺政府嘅新聞網嗰度咧就可以羅列曬出嚟咧，俾你知道咧究竟有幾多咧都係暫停服務啦嚇。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經濟日報》嘅港文啦，咁咧就話啦，傳到咧宿舍辟隔離層，港大就話啦，暫無定案嘅。港大學生會嘅刊物咧，琴日就引述消息指啦，港大兩間宿舍包括咗咧河東夫人紀念堂同埋咧師德堂嘅較低樓層咧，將會被徵作隔離層。公假期之後咧，從有疫情地區返港嘅宿生作隔離噶。其中咧，河东堂嘅宿舍管理小组喺前日晚上咧喺 WhatsApp 嗰度咧就系公布啲通告咧，就俾宿生知道啦。社堂嘅三至到五楼咧将会被征用，并且要求咧有关宿生喺琴日之前咧就腾出房间，亦都鼓励宿生退宿，先将个人物品咧就系存放于社堂或者咧系迁至较高嘅楼层。港大学生会就透露啦，校方正系尝试安排其他安全嘅地方咧进行隔离嘅。而港大回应的时候就说了，正是与各个社堂共同研究如何照顾从肺炎影响地区回港，按医学建议适宜作暂时自我隔离的宿生住宿安排。 包括咧考虑到专家同埋各受影响人士嘅意见啦，务求咧就要降低感染风险。为此咧呢一刻咧就仲未系有定案嘅。校方就强调，大学嘅大前提咧系保障校内成员嘅安全，正系紧急处理此事件啊。目前咧就考虑紧多个方案，尝试喺从中咧就系揾到最适合者。有定案咧就会公开公布噶啦。咁因应疫情咧，八间资助大学、公开大学同埋恒生大学咧，日前亦都系宣布延迟复课噶。除咗成大咧，系下个月7号起实施网上教学，直至到另行通告之后咧，咁其余嘅大学咧都系跟随教育局咧早前咧公布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嘅复课安排，暂定咧喺下月17号系复课噶。工大同埋理大分别咧就喺3同埋10号咧系改为网上学习。此外咧，中大、城大、港大、浸大、理大、岭大、恒大同埋公开大学咧，亦都系宣布喺年假之后咧，即系今日起至到下周日咧，系实施特别嘅上班安排。除咗提供必须服务同埋紧急服务嘅员工之外咧，其他嘅员工咧都系可以喺屋企工作嘅。这个咧系《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讲到本港连续两日发生3宗嘅炸弹案。警方昨天早上在深圳湾口岸一个垃圾桶里检获一个以无线电话遥控的爆炸装置。另外，前晚在佐敦一个公园的伤残人士厕所发生爆炸，连同前日凌晨明爱医院厕所的爆炸案，三个案件同样是交给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一并就是调查的。昨日有人在通讯软件那里就深圳湾炸弹承认责任，说到要求港府就封关，否则破坏来往中港两地的铁路以及干道。Telegram 频道昨日早上10点有人曾经留言，说到第一粒炸弹会在非铁路连接的口岸，我们保证这粒不会伤及无辜地说。其后下午再发出信息，说到深圳湾口岸只是个开始，并要求港府两日之内封关，并且遣返内地行走式病毒源。若果三日之内没有确实抗疫措施，会计划破坏来往中港两地的铁路以及干道。咁讲噶，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马伟德就说到，在深圳湾发现炸弹之内有高性能，以硝酸盐作为基础的炸药，一旦爆炸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亦都呼吁清洁或者保安，若果发现有可疑的物品应该立即报警。以上来自明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大年初五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啊，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啊， 系早晨啊，郭生恭喜发财啊吓，咁啊诶，今日港股嘅走向会系点样预测咧？ 大家都知道喺新春期间咧，大家焦点都放咗喺肺炎疫情嗰度啦。暫時都仲未話即係有受控跡象，咁啊令到即係市場係有些少恐慌嘅。咁啊期間外圍股市即係歐美股市又繼續有開啦，一度都出現咗急跌嘅。咁啊即係琴晚雖然美股係有啲反彈啦，但如果大家睇翻啲 ADR 啦，個收市啦個跌幅都即係比起港股上個禮拜收市嘅時間咧，都仲係比較顯著。咁啊，呢個都反映咗個今日啦，港股似乎都好難有一個紅盤高開嘅情況啦。咁啊，估計都指數會要測試一下27,000点邊緣嗰個支持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後市去向啦，都仲係會受到啲嘅新聞嘅主導啦。我諗對投資嚟講咧，暫時即係應該都要保持啲冷靜啊嘛。你話係咪要即係清倉沽貨咧？我覺得又未至於需要咁恐慌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控制風險都需要嘅。咁所以都要視乎投資者自己個倉位嘅情況啦。如果真係太過重倉嘅，咁我諗即係係需要睇下點樣去管理風險啊，或者去減持一部分啲持股。咁但係我諗低級嘅話，我覺得適宜都要睇清楚形勢先咯。咁啊，短期我相信個指數都仲會比較波動一啲啦。咁啊，甚至你話試穿，譬如27,000点啊，去到26,500啊嗰啲位置都唔出奇嘅。咁但係我諗即係 暫時即係個市況都會比較波動啦，咁適宜即係做一下啲觀望先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郭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啊。嗯，拜拜。 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 早晨，华梅姐，恭喜发财， 系开工大家，系开工大家，今日大年初五，我哋都继续咧就讲啲好意头嘢，但除此之外咧，亦都继续咧要提大家咧要注重个人卫生， 啱啊， 防疫防疫吓，咁咧。其中呢啊，我睇到啲資料呢真係嚇咗我一跳啊。 乜嘢嚟嘅？ 就係、是、呢我哋呢经常呢喺呢輪呢就好注重要戴返个口罩啊出街。 係 啊。又或者呢戴定一啲嘅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消毒濕紙巾啊。出入洗手间呢就一定会洗乾淨對手啊，用簡液啊咁样。好啦。有样嘢真系唔记得咗啊，可能会 系乜嘢？ 系你嘅手提电话。 哎呀，成日挂住玩手机，部手机系最多菌，系咪？ 系啊，原来呢真系喺呢一个嘅传播病菌方面咧，手提电话咧真系要提防啊！有专家话咧。手提电话咧，佢嘅表面咧系好光滑噶嘛，系咪？成塊鏡咁樣好光滑，原來咁光滑嘅表面呢係會容易令到嗰啲嘅病毒呢係鍾意黏附喺呢啲光滑嘅表面上面㗎噃。 原來咁。 即係比起呢譬如你件衫啊。 粒粒突突咁樣呢冇咁容易黏得到。 或者你啲毛巾啊呢啲呢反而呢嗰啲嘅病菌咧，佢哋最多黐喺度咧，可能十零分钟咧就甩噶啦。 系， 但系咧，如果佢黐咗喺咧 手机 的咁表面咁光滑嘅状况咧，佢有权24小时 唔系话 先至甩噶嘛？ 搞咁耐都未走到， 佢可以停喺度停24小时，哇！喺咁仲得了嘅，咁系咪？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咧多啲注重翻你嗰个手提电话嘅清洁啦。 系， 即系话咧，唔单止话咧，你洗手啊，你洗完手或者洗手之前咧，你应该咧都揾消毒湿纸巾啊，或者嗰啲清洁布咧，系先清洁咗你嘅手提电话， 系 抹咗佢，等佢都无菌啦。然之后呢你就去洗手。 系、 嗯。即刻睇一睇自己部电话先啊，华梅姐。啊。 系啦。否则呢你洗完个手呢冇用啊，你一揸返嗰个电话呢又系有病菌喺度、哦。你最衰呢就系手提电话点用啊， 摆喺耳仔。 兜埋去个口嗰度 贴 埋落块面嗰处。真 系 好肌肤之亲啊。咁 系 好直接啦。是令到啲病菌容易进入你嘅呼吸道咯。 系啊，哇！真系呢一样嘢，可能大家会掉以轻心咗。 系啊，真系会忘记咗个手提电话。唔好话咧，即系一日抹一次咁简单， 应该咧，你出入啦一啲嘅场所嘅时候咧，你都应该咧多抹佢，你当系洗手咁样。 系 真系，你几时洗手啊？酒精搓手液，整只手干净嘅时候咧，亦都顺便个手机咧都要抹一抹佢，消一消毒咁样，就会比较安心一啲啦吓。真系估计唔到噶，原来嗰啲嘅病毒啊、病菌啦、啊，系中意黏附喺呢啲咧。光滑的表面上面的、 嗯、 啊，真系，即系如果你话嗰个女仔咧，块面生得哇，鼻光玉滑，咁点算咧？ 好危险啊！ 诶、我讲下小姐呢个就。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防疫自保米梳忽。手机唔清洁啊，要鼻子即刻啊！ 芭比今日嘅 hashtag 系洗手、洗手再洗手啊！哎呀，唔系细菌入心啊，就庆早唞啦。 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各区嘅气温降至11度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系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一次咧，东铁线列车咧服务啊，已经喺半个钟头前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啦。东铁线列车服务咧，而家已经系服务正常。咁至于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咧仍然系路路畅通嘅。咁啊，大埔林村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嘅，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啦，至到林村乡公所对开一段咧系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前往林村嘅朋友咧，记得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响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着有门就梗系铺铺有户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欧就祝咁多位战队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喂，九点都过咗啦噃吓，啊，需唔需要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晨光 morning call 啊？啊，又要嗌下啦。 今日阿小白早晨啊，今日各位听众咧已经成功联络上啦。 哦， 系啦，而家帮佢揾紧歌仔。咁、不过咧都欢迎听众咧打电话上嚟。 咦？ 神哥 morning call 喎、 哦，二月份 系啊， 好吉喎、哦。 哎，我哋留翻多啲空位俾听众发挥啊嘛。 哦，咁依家咧就好啦，因为咧个疫情咧就咁令人担忧啦。 系， 咁大家少啲出街啦，又或者多留喺屋企，自己闭关。咁点好咧？ 嗯， 又接触唔到啲朋友咁样，哎，就打个电话嚟 神光 morning call 啊！呢个非常好。不過 就可以同你嘅親友咧，就係問好，係 啦， 互通消息， 互相嗌下加油鼓勵， 亦都可以送首歌俾對方， 係啦，除咗身體健康，仲有好多好嘅歌曲嘅， 梗係啦，好多開心歌噶嘛， 係電話1872388啊，咁可以打嚟啦， 好嘅。咁今日星期三咧就应该系我哋九点过后，又话 Miss Lam Lam 要出场喎。 冇错啊，咁啊近呢半年咧都好多人中意考虑去海外升学啦。咁所以咧， 止唔止近呢半年啊？ 系多咗好多， 系啊， 数字上系砰砰声咁倍增嘅。 咁紧要啊！ 咁所以咧就即系继续都请嚟我哋嘅升学专家咧，同我哋讲一讲到底而家啲海外有啲乜嘢新嘅资讯 update 咧？ 但系而家系一月、二月。所以是无分月份的，而家系嘛？ 其实呢原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插班的，咁佢阵间都会讲俾大家知嘅。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今集的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英式教育的執行总监陈思敏 Samuel。 早晨啊 Samuel。 Morning。 作为家长一定是很希望帮自己子女选择最好的学府给他们去读，但你都值得要反思一下的就是最好的学府等不等于就是最适合你的子女呢？ 是有篇文章叫做《让孩子起跑在二线》，见到家长的反应挺好的。一般以为我们升学中心通常这些家长都要画名牌，报大学就刘津剑桥，中学就伊顿公学，怎么知道原来不是个个都问我，因为我那篇文特登不讲是什么学校和什么校长。发生什么事就是我去英国的时候见到一个校长，他出身在一个名牌中学的，他就在那里做很多年，然后现在带着一间中学也都带得非常好。我就问他，其实正常这些呢校长就做五年就走了嘛。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留在这里呢？他的解释给我听就解释得很好。他说其实他因为自己的小朋友，他说很多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为什么会做校长呢，就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小朋友读这些私校就便宜一点。他自己的小朋友很小，他说他很喜欢这间学校，因为这间学校呢好全面，咁就里面会有公爵嘅仔女，但亦都有的士司机嘅仔女。 即系咩人都会有喺呢一度啦，背景唔一样。 背景唔一样，咁佢就话佢唔系好中意咧，小朋友将来出到嚟社会咧，佢想佢都可以一啲都唔失礼，但佢亦都想佢知道原来个世界咧系佢要 respect 任何工种嘅人啦，即系要佢喺个唔要佢一个 bubble 里面长大。咁我又。自己亦都好有呢個感覺嘅，因為自己本身都讀唔係好名牌嘅中學。其實有時啲家長都話嘅，你喺個細嘅 pool 裏面，反而仲有自信，反而仲有多機會。你我以前細個運動唔係最叻，咁都可以打籃球、hockey、cricket，覺得自己十分 因為有嗰個機會去可以安排到俾你啦。 係啦， 嗯。 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其實有啲二三線學校咧，反而尤其是英國教育咧，佢哋到最後培養嘅小朋友都可能會入牛津劍橋，都可能會發光發亮。咁你睇譬如。很多名人，我冇考出咗 Dyson 啦，即系个风扇嘅创办人，跟住有啲咩 Stowe School 啊，有 Richard Branson 啊等等，咁佢哋都唔系啲读书非常之出众嘅人， 系， 咁但系可能教育系可以吸收到其他嘅 skill set 嘅，譬如咩同人相处啊，更加认识自己啊，喺技术学校。跟住其他 soft skills， 其實喺國際經濟論壇已經講過話，最重要嘅技能其實唔係學術技能咯，係情緒管理啊，係溝通能力啊等等。 咁但係頭先 Samuel 講緊嘅嗰啲二線或者三線學校咧，其實同一線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淨係成績同排名啫。 其實係啦。 嗯。 所以其實我都好明白香港家長揀學校係會睇排名榜，因為。因为香港就是这样的社会。 同埋我想都没什么指标，除了看排名之外，即不是亲身去读过，我又没有说去行过所有学校的环境。那我想除了看个指标或者是他的排名之外，其实都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考虑咯。 我覺得排名榜是很好的參考標準的、嗯、你可以看到學生畢業的、公開時成績如何， 是 但是也有很多東西表達不到的，即譬如究竟那間學校有多少課外活動、 嗯、 學校有多麼重視你其他 skillset， 你成長的過程裡面學校有沒有怎樣增加你的求知欲、嗯、對學習的興趣，你對學校的歸屬感，這些東西你全部成績的數字表達不到的。 嗯， 那一間好學校，其實我所謂的二三線，即純粹用香港家長去看這些學校的label 來的，實際上其實這些英國學校本身在英國可能就是最一線、 嗯、 是不是英國因為他們的文化和他們對學生仔女的要求跟香港都不同， 嗯， 成績排第一的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三線的學校， 是，但是其實家長剛才都說到說、可能大家了解那個指標就只能夠看那些他們出來的人的成績啦，或者他們學校的排名啦，如果要去真真正正了解一間學校，譬如剛才 Samuel 說知不知道他有什麼設施、啊、或者課外活動那些有什麼途徑呢、啊， 所以其實你覺得係啱嘅，其實香港家長咧一向以嚟都冇乜途徑可以睇得到呢啲資訊、 嗯。 香港一向以嚟可能就係去教展啊、睇數字啊，或者文化協會嘅少少資訊啦、啊。咁、 嗯、 所以從而我哋嘅文章喺而家嘅 Facebook 啊、social media 就變得越嚟越有用。喺、 嗯、 英國咧，但係其實係好多呢啲資訊嘅。如果你打英文係嘛、search 到嘅話，其實你幾份主流報紙，咩 Daily Mail 啊、Daily Telegraph 啊。Secondary education section 咧、嗯，係日日都有好多文章，按教育啊，佢哋點揀啊，有啲可能專家分析啊，家長 sharing 啊、嗯、等等。如果要睇好實質上嘅嘢，咁當然英國啲私校其實有兩份 report 可以睇嘅 ，ISI report 啦、 嗯， 係咪私立學校協會嘅一啲監管啦、 嗯、 ，Ofsted 啦，但其實講到尾呢啲都係盡量，只不過係用唔同機構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呢間學校啫，但係。到最後的感受呢，最好都是可能上 Facebook 啊，或者自己去親身看學校。 係、嗯，咁但係如果要安排親身看的話咧，就變成係真係要飛過去啦。咁可能都要即係揾一啲公司或者專業人士去幫你安排，係咪啦？自己可唔可以都安排到去做呢啲探訪嘅？即係如果我就咁行過去嗰間學校，其實入唔到去嘅咧？ 得，但係。你自己去報的話，人家可能當是一個遊客咁咯、嗯，可能揾個學生帶你周圍去啦。 咁如果是找一些教育機構或者公司的話，咁、那個分別在哪度呢 ？Serious 啲嘅，因為我哋是代表學校噶嘛，咁、嗯、我哋會幫你安排面見校長啊，做下 interview 啊，成、個過程是比較真係為入學而準備咯。 係。 咁同埋咧，俾多個 tips 聽眾就係、是、盡量去參觀學校咧，就唔好揀 open day 啦，因為 open day 咧。哦就執得好靚噶，所以如果去 open day， 我會建議香港農曆新年啦，係、嘛？雖然都好急啦，而家冇得揀啦，咁但係應該咁講，盡量係人哋嗰邊係冇假放嘅、 嗯， 你係突擊去安排 individual 嘅 meeting， 咁同埋去嘅時候咧，就唔好就咁睇啲 buildings， 唔好淨係睇啲建築物啊，哇！啲設施有幾咁靚，我知呢啲會係好 overwhelming 嘅，但係最緊要真係可能見下管理層，問下佢哋。喂，你點樣 handle bullying 啊？香港學生嚟到，你點樣令佢哋融入啊？或者問下 house master， 感受下想唔想象到佢將來喺嗰邊做一個父親嘅角色，有冇正確嘅價值觀啊？等等。 即系问一啲比较关佢生活或者学习成长事嘅嘢，就多于话睇一间学校大唔大啊，啲课室靓唔靓啊，新唔新净啊咁样咯。 冇错冇错。 嗯哼，咁但系其实一般如果啲家长去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又好好奇，因为我见你前排咧 ，Samuel 我都见到你啲相咧，你都有飞过去啦。其实系咪都系做类似嘅嘢咧？ 系啊，都我哋长期都要 update 自己，因为。一間學校就算以前的 reputation 幾好，就算你兩三年前去睇過，佢今日嘅管理可以好唔同，成、個氣氛可以好唔同。咁我啱啱即冇永遠絕對係最好嘅學校啊嘛，只有最適合啊嘛。咁所以不斷 update 都好緊要。即就算我好似啱啱我咁講，二線學校我好覺得好好啦，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成長啦，幫到我入咗最我覺得自己最能力最高嘅，我入咗法律學院啦嗰陣時。咁但係。有時你都要，因為喺個教育角度咧，其實有啲 bright 啲嘅 students 咧，佢可以 inspire 到其他bright students，有時可以好 competitive 啲嘅。咁點樣拿捏呢個平衡？究竟呢啲學校 offer 到全面得嚟成績又要拿捏到，唔係淨係 happy school， 咁就真係要去睇，要去溝通。 要睇下啲學生同埋管理啦。 嗯哼，咁啊，即系呢啲都系头先啊 Samuel 提咗我哋咧，需要去留意同埋观察嘅地方。咁啊，如果咧你都正准备为你嘅子女咧，或者为自己啦吓，安排咧啊一啲升学嘅话咧，咁都不妨系真系可以去亲身视察下啦，了解一下、接触下当地嘅一啲人啦，特别系头先 Samuel 讲到话好重要噶，了解下嗰间学校嘅管理层啦，或者佢哋入边嗰啲人啦、待人接物啊、处事啊、标准啊等等，睇你有啲咩得着咯。这个都是紧要的。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英式教育嘅執行总监陈思敏 Samuel，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Thank you.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出，这样快便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渡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努力过活拼命无恙，我没有事却又为谁争这安慰奖？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倦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渡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旧有力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屬於林家謙嘅作品啦，名字叫做《拼命無恙》咁啊！依家大家都拼命， 死都要冇事。 係啊，拼命抗疫啦！依家大家。 即係用盡一切嘅方法， 就係咁解係嘛？ 洗手、戴口罩啊，令到自己健康啲，多做運動，早睡早起咁樣。 我點都要乾淨。 係啊，點都要乾淨。同大家咧睇多次今日嘅天氣啦，今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真係凍嘅寒冷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依家12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咧57%啊，咁啊注意啊，早上咧都真係凍一啲啊，日間最高氣温咧大概17度到嘅啫。咁啊，如果屋企咧有長者啊或者即系身边有啲邻居都系啲公公婆婆同佢讲声，喂，真系整翻条颈巾仔，唯一围住条颈先啦，一唔好走嚟走去啦。 即系出出入入都多望两眼咯，睇下有冇咩动静咁样。如果冇乜动静咧，都拍下门问候下。 系 啊，如果咪即系担心诶， 冇乜动静 出问题， 真系。搞到啲公公婆婆有翻啲动静好啲都 系啦。另外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晨光追踪31。 有咩动静啊？睇下今晚嘅港台电视31有啲咩睇好过啦。搵阿刘畅讲下先。早晨，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同我哋啲， 我都喺度，我要睇住阿畅咧有冇同诶偷懒啊嘛。 真麻烦啊你啊！真系啊！ 阿 Cousin 忍唔住要同大家讲新年快乐啊！ 啊，冇讲到咩？ 哎呀， 有讲啊， 有讲。 之前都有讲，初三、初四有。阿畅，你就要同我哋嘅听众拜个年啦。 系啊，祝各位港台电视31嘅观众同埋二台嘅听众咧，新年快乐！最紧要咧就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啦。 系乖啦，今晚有咩睇啊？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咧，今晚8点警讯啊。嗱，警讯咧，佢今晚就介绍一个唔啱嘅行为，就叫做走私条例。但系走私咧好特别，今晚就讲走私动物嘅。 哦，啲人又喺度犯法啊？ 系啦，咁今晚咧就讲咧，原来有啲人啊喺网上购买宠物啊， 系 网购宠物，咁啊网购宠物，咁你咪网购嚟，通常都系邮寄嚟噶嘛。佢真系有啲人够胆死咧， 唔系啊嘛， 活生生咁样将嘅动物当死物咁样邮寄。 哇，咁佢中途可能会死嘅、 啊。系啊，好大机会啊，但系佢会喐噶嘛，咁佢哋究竟有咩龙溜咧？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 哇，真系我就咁咪唔好帮衬呢啲 人咯。系啊，同埋有样嘢、啊。嗰啲動物其實未檢疫噶嘛，好、容易帶咗嗰啲未不知名嗰啲細菌啊， 哎呀，又不明病毒啊， 冇錯，真係好危險、大家記住留意今晚8点警訊， 好要睇啊呢、這個， 係啦，咁啊跟住緊接住啦，8点嘅日常8点，咁啊新正頭啦，大家講下啲傳統嘢啊， 仲有啲咩講啊？ 係啦，今晚介紹啊，大家可能都有用開嘅雞公碗。 雞公碗哦， 即係嗰啲飯碗或者只雞公嗰啲咧， 嗰啲係瓷啊，算唔算？ 嗰個叫做廣彩瓷啊。 哦，係。 係啦，咁原來咧嗰只雞公 好古老啊，呢啲 古老冇錯，啱啊，彭爺，佢原來好古老，而家都仲有出嘅。原來 而家仲有出， 仲有出嘅喎。 哦， 即係原來而家嗰只雞公，之前古時嗰只雞公係有唔同樣嘅。系啦， 阿昌啊 ，sorry， 我想打个岔，点解唔叫公鸡嘅？点解鸡公？ 鸡公仔未弯弯， 即系我问下啫， 唔知啊， 有冇解释？ 今晚可能都会解答你喎。 哦，佢系咁叫噶，佢系咁样叫噶，叫 鸡公碗。 鸡公碗就唔系公鸡碗， 应该系一只公鸡嚟噶嘛？ 咁又系， 你唔会叫 鸡乸鸡？ 会嘅， 其实系一样嚟噶，鸡公同埋公鸡， 系公鸡系文啲咯，鸡公就 而变咗就咬文嚼字， 咦系呢一个系究竟系嗰个名称点得来咧？系 咁得来，可能今晚都会解释下嘅。 好啊好啊， 都好啦，每次问 系啦。今晚咧，佢就主要就系想讲下咧呢只鸡公啊，随住年月原来有变化啦。咁啊，究竟佢反映紧啲一啲乜嘢？当时嘅艺术文化同埋当时嘅社会系点嘅咧？ 系会唔会而家嗰啲肥啲咧，走唔喐？ 定系而家嗰啲系瘦啲嘅咧？ 啊，而家瘦啲啊，即系要比较一下先知。 系啦，咁啊，今晚8点记住睇啦。咁啊，另外呢、這个日常8点咧，仲会分享咧一个，即系嗱，而家近即系新年啦，新年虽然可能大家少咗去拜年啦，但系小朋友多多少少都受到啲利是噶嘛。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到一位理财嘅达人啦，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去到教育嗰啲小朋友妥善处理金钱， 就系俾阿妈啦， 俾阿媽， 阿媽幫你保管住。 咁要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法呢？就算係點樣同小朋友解釋呢，可能今晚都要睇下。 嗯， 係啊， 我睇下點樣可以勁得過話阿媽出馬先得。 係啦，即係究竟係俾阿媽係最啱，定係真係俾曬仔女去買玩具，定投資點樣係最啱呢？今晚 點樣投資係嘛？我係細佬哥嘅時候就話儲喺個錢鈎嗰度噶嘛。 我係細佬哥嗰時俾咗阿媽去投資咯。 你已經係開始阿媽噶啦。 係啊，係啊，阿媽投資就問唔到噶啦。咁啊， 阿媽咪就投資咗喺你身上咯，仔。 咦？咁呢個係警訊嘅情節嚟喎。 係咩？诶，即系唔知道 添。系， 好，我哋 讲呢啲衰嘢。 再讲啲 好 嘅嚟。 好嗱，咁啊，水为财嘛，新正头。咁啊，今晚9:30啊，31看世界有一集叫做《水之主》。 点写啊？水之主。 水啊，真系饮水，水为财个水啦。主就系、是、即系主系主宰个主啊。咁、 哦、主宰个主。 咁讲咩咧？好特别。即係原來咧，隨住全世界人口不斷增加咧，即係有啲專家計到，去到2050年啊，原來世界就缺水噶啦。 哦， 即係每四個人到當時咧，就會有一每四個人有一個就生活喺缺水嘅情況嘅底下噶啦。 哇，咁好嚴重喎、啊！ 好嚴重，嚴重到點咧？嚴重到有人會炒賣水。 哇！ 炒 水資 源係啦，咁啊，原來而家已經有啲投資銀行咧、已經投入咗數以十億計嘅歐元去到炒賣水噶啦。 嗯， 系啦，咁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炒卖水嘅情况啊。 哇，咁究竟呢个系公义定唔公义咧？就系 系啊，真系就我觉得 天然资源 啊，即系一个商机定系一个公义问题咧？ 喂，应该系人类大家都有份噶嘛，天然 系啊，迟啲唔知道会唔会炒卖空气添？ 哦，咁啊要留意一下今晚呢、這、一个几 点 啊？呢个 9:3031看世界， 好 之主。 好咁啊！由今晚嘅8:00起啊，咁啊，港台电视31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选择俾大家去欣赏嘅。咁啊，更加不妨开埋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心机嚟听下。咁啊，一路听住，通常有歌啦，我哋晚上有歌，一路听歌，一路睇电视。你真系冇想象过嗰种感觉系咁 perfect 嘅。试下今晚，唔该晒阿祥，拜拜。 唔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表示，昨日内地新增1459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接近6000宗，有26宗新增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32人死亡。另外，西藏首次报告有疑似病例。政府星期四凌晨零时起暂时关闭部分口岸，减少来往香港和内地的海、陆、空交通服务。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形容，有关的措施是好的开始，但认为最理想是阻截所有人流，尤其在农历新年之前已经阻止内地人到港。不过明白理想和现实有距离，他知现时的最大问题是年初四起会有20-30万香港人由内地返港，担心会将更多新型冠状病毒带来港。袁国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首宗确诊个案起的14日对香港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如果出现没到过内地或者没有和武汉人接触过的香港人确诊，或者找不到感染源头的个案，很大机会显示病毒已经在香港落地生根，到时情况将会非常严峻。他指出，政府之前的措施一直都行前三步，但当有首宗确诊病例起，措施就开始跟不上。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一部载有240个美国人的政府包机已经离开中国武汉。美联社报道，包机在今日黎明之前已经由武汉起飞，将会飞往加州的安大略市，途中会在阿拉斯加加油。在加油期间，机上的乘客将会进行检测，当地医院已经收到通知，准备治疗或者隔离可能受到感染的旅客。乘客抵达安大略之后，将会再次进行检查， 當地都已經準備好接收反國人士，亦已經準備好臨時住所，俾佢哋暫住兩星期。最後要視乎美國疾控中心決定係咪有需要。機上嘅乘客如果經檢查而冇人有病徵，將會獲准繼續旅程。港鐵表示，早上有人進入大學站，路軌範圍被縱火，多個車站附近路軌上亦都有障礙物。東鐵線列車一度需要慢駛，服務在早上大約八點半陸續回復正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是天晴同乾燥，早上寒冷，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的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較大，週末期間氣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是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9点，跌749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3.8跌2元，阿里巴巴208元跌6.6，美团点评100.9跌1.3，中国平安92.05系跌2.8，友邦保险81.5跌1.5，小米集团12.94跌4毫，沃药控股27.1跌5.5，盈富基金27.4跌7毫，银河娱乐53.3跌2.8，汇丰控股57.25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7，加元1.317，新西蘭元0.654，人民幣6.937，英鎊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102。日經平均指數報23,311点，升95点。港金現價報14,49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8.88美元，卖出15,56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的。九龙路面方面，现在沿住龙翔到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凤舞街摩士公园一带就比较多车的。港岛湾仔天乐里因为有工程，天乐里去轩尼斯道马斯道方向的右一线是会临时封闭。至于新界方面，大埔林村有临时交通安排，由现在去到下午的7点钟，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林村乡公所那段是会临时封闭的。而大埔的翠和里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翠和里是封闭的，只是俾紧急和授权的车辆通过。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工大吉啦，嘉怡甜甜俾封开工利是你啊！ 多谢老细， 乜封封利是咁大封啊？ 因为我要预留住你哋帮我检查公司啲设备。 哦，系咪检查流动式通架、电力装置同埋吊船啊？ 预留住你 check 埋机械设备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 喂，咁封利是要大啲喎。 咁不如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谭嘉怡。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虽然咧肺炎啊搞到大家咧都唔敢周围去玩吓，咁、啊、但系咧听下都开心。 系啊，咁啊， 即系自己冇得去，听下人讲有啲咩好玩嘢咧、啊，当去咗 只耳仔去晒旅行啊， 当去咗 出晒耳游啊， 冇错。所以我的享乐时代今天 系 咪阿欧啊？ 系啊，继续享乐一番啦。今日咧。讲一 听下都开心， 自己嘅新体验。不过可能对于拍档嚟讲咧，就未必咁 唔系新嘢。 我先问一下你哋手机入边有冇一个应用程式关于食嘢噶？ 我冇、啊。 譬如订位啦，譬如揾嘢食啦，譬如话俾你听嗰间餐厅有几多粒星啊？吓、 啊、有 好唔好食啊？嗰啲咁样啦。 呢、這个都冇咩？ 我冇啊。 哦， 嗱，小白有 嘅，好多人会介绍俾你噶嘛。 小白有啦，小白有一个啦。Bobby 有冇？ 我曾经有过，但我觉得冇乜用，所以 我 delete 咗。所以铲咗啦，系咪先？好啦， 我曾经有一个系攞嚟订位嘅，但我发觉佢真系好无用，所以 delete 咗啦。 嗌外卖嗰啲算唔算啊？外卖自动嗰啲， 外卖算唔算啊？ 外卖唔算， 即系外卖唔算， 咁冇啦，咁冇啦。 但系头先小白你讲O 字头嗰个咧、嗯，就好多朋友都有啦、 啊。你嘅字头嘛， 我都冇啊，我都冇，我由细到大都冇嘅。 由细 系啦， 我因为佢觉得你侵你版权， 唔系 都 系 有个 O 字， 睇佢唔顺眼。 唔系啊，我觉得你好食嘅嘢咧，通常都口耳相传，佢讲出嚟嘅未必系真嘅，系咪先？系啊，同埋即系有阵时成日话网络都会买 like 啊，买嗰啲嘢。喂，你讲到哇，又话网红店又话剩，最后咧除咗排队之外咧。啲嘢又唔好食啦，又貴啦，跟住咧又唔知為乜啦咁樣。 嗱，嗰一個嘅叫做應用程式啊，我會有用嘅，係咩時候咧？就係、是、當要話俾人聽嗰個地點係邊度 ，share 個 location 係啦，主要係 share 個 location 嘅啫，即係嗰個位置嘅啫。 佢哋都有得咧幫你訂，又話唔知幾多點有 discount 嗰啲咯。 係啦，嗱，呢一個咧 又要你登記咗做唔知咩先㗎。 喂， 係 咁咩？我今日咧就係、是、想講一個咧，我人生啊第一個。download 嘅 app 嗱，呢個 app 免費嘅，首先，咁我又唔講佢出嚟啦，就係咧，你透過呢個 app 咧去訂台啦，佢可能唔同時段你入座啦，佢有唔同嘅 discount 喎， 係咪啊？ 咁咧呢個 app 咧個發源地咧就係好似喺馬來西亞嘅，據我所知，咁咧佢成行成市其實咧。 佢喺香港應用到嘅， 香港應用到嘅，最主流應用咧就係南韓啦。印度啦、馬來西亞啦、菲律賓、新加坡同埋泰國， 咁佢會唔會嗰啲餐廳食肆都係一啲叫出咗名嗰啲啊？ 唔會。嗱，我可以同你哋同步用呢一樣嘢，因為近呢排咧我都用得幾多下呢、這個呢、這個手機。 你係點發現嘅咧？ 因為有朋友推介我，跟住咧碰巧咧一個飯局入邊咧，跟住、那個、 人人都有。 唔係啊，我對面嗰個人咧就係、是。呢間香港公司嘅 CEO 啊，咁我就問佢， 竟然 睇架勢你睇下， 唔係咁我問佢話，喂，好似好勁喎，我啲 friend 都有講喎，佢話係啊，因為香港啲生意咧，即係飲食業生意咧就好差，咁咧分流咧令到呢間餐廳咧可以喺個資源嗰度啊調配得宜啊，佢咧好多時候，譬如你去某一啲餐廳啦。你只要願意咧，六點半食第一場啦，佢俾到你有七折二至六折咯，西餐廳喎、 early bird 係啦，對於一間餐廳嚟講咧，六點咧係冇乜人食噶嘛，六七點即係大家，譬如我約咗個女仔去食飯咁樣，梗係想哇，即係 fine dining 八點啊咁樣成成， 即係變咗佢咧又可以做到生意，將佢嗰個做生意嘅時間延長咗，多咗賺錢時間，但係咧。 同時咧亦都可以俾啲優惠吸引啲客人，嗯 哦、即係做到一個咧雙贏嘅局面。 呢、這個早食飯嘅優惠咧、嗯，其實好啱我本人啊， 係 因為我 咁真係早食飯， 哦係啦，我好早食飯， 你好早瞓添。 佢哋嗰啲五咁又唔係喎，佢哋嗰啲五點半嗰啲 discount 咧，有五折嗰啲咧， 你係咪講緊同 我 係呢、這個呢、這個？ 唔係喎，我又冇用過你呢個 app。 但係你有發現有一個係五點幾食晚餐， 就有 五點半咯，係啊，有半價。 喂，呢、這個都啱我喎、 啊，其實五點。五点半会唔会系食紧下午茶？ 唔系啊，真系晚餐嚟噶。 太嘈啦，五点半 佢俾你食到系七点或者七点半咁样咯。 嗱，系咩嚟噶？咩餐厅啊？ 有几种都有嘅。 哦，咩叫？ 即系有啲系火锅，有啲咧就系、是哦 真系餐饭店， 真系饭店嚟嘅。 系啦，嗱，我就想同你哋一齐咧解构一下呢一个 app， 几得意。咁佢出边嗰啲页面嗰啲 coupon 嗰啲，你中意睇一睇唔睇唔睇？佢咧个附近嘅餐厅。咁咧，我而家就定位咗喺廣播度啦。 你附近有乜餐廳？ 有乜嘢餐廳會做一啲相應嘅優惠？ 有冇我哋 canteen？ 梗冇啦， 失色啊！ 係 咪咯 ？canteen 已經好平噶啦，廿蚊份蛋治，你仲想點啊？好啦，咁譬如咧，有一間啊，即係舊時我有個朋友都好中意去樂富嘅呢一間咁樣嘅鋪頭啦，食面嘅鋪頭啦， 食面嘅鋪頭 啦， 咁 啊 點啊？ 睇唔睇到㗎？你哋係啦，咁我撳入去啦。跟住咧，佢譬如大家，佢就會有唔同時段有唔同 discount。只要你喺透過呢個 app 去訂咗咧， 嗱，譬如我揀一個時間， 係你揀啦。 我揀一點半， 係啦， 有冇 discount 啊？ 一點半都有九折。系啦， 一點半都有。 哦，咁但係有個靚啲嘅時間嘅，譬如你話喂，晏晝三點半，咁啊真係相對少啲人去食嘅，就會有八折咯。 八折。 咁啊， 都係得八折， 係 爭好少。 唔係。 如果真係我五點嗰啲時間咧，半價。 有冇啲最勁嘅？ 等等先。 最辣嘅 discount。 你哋都係食下啦。嗱，作為一間咁嘅面館。你想佢半價俾你咩？ 我想睇下 佢食一碗面，佢食一碗面都係廿蚊雞。 你問我，我梗係想佢有半價俾我啦，作為一個食客。 啱嘅。 唔係睇下會唔會真係係咁瘋癲啫？ 但係冇 呢一個面店冇，可能有第二間要有嘅。 飯店會唔會啊？ 我哋試下揾另外一啲做例子咧。 我哋咧揾另一啲做例子，我哋揾啲九龍塘區 啊， 喺。啱啱起翻 開翻 開翻個商場， 嗰個商場，嗰個商場未有參與。 哎呀， 係 尖沙咀區嘅意大利餐廳，睇下有冇半價。 唔係喎，嗰商場有參與喎。 哎呀， 不過係一間珍珠奶茶鋪頭。我哋睇九龍城啊，好嘛？ 九龍城都好多潮州嘢喎。 九龍城一間求其一間泰國嘢啦，咁啊撳咗入去啦。咁咧，佢呢間泰國嘢咧，都幾誇張啦。嗱，可以去到七折啦。即係譬如去到晏晝三四點， 三四點嘅時間， 五點都係七折。 喂， 佢勁喎，佢六點係半價添喎。 係咪啊？都係有半價㗎啦。 但六點係半價喎，佢唔會話四點呢啲咁橋僆嘅時間係半價喎。 咁我揾嗰啲都係五點，佢都係半價。嗱，呢間六點都半價。係 咯，咁佢真係好有誠意喎呢一個。 嗱，我哋拉大隊去咯。 唔係先講咗點解飲食業咧六點鐘要半價，因為三四點通常落場啊，佢都唔想咁多人去。咁但係六點咧就正啱啱 開 門口啦嘛，同埋咧，你作為一個食客，你睇到哇入邊咧，哇六點鐘已經坐滿曬人喎，你入去嘅衝動啊再， 咁我哋二台搞 party 下次六點去嗰度啊嘛，又可以慳下荷包。 我使慳錢咩？ 你啱， 唔係即係純粹有一個咁嘅，即係坊間有好多 app 啦，唔係淨係講呢個 app 啦，咁啊都有呢啲叫做俾大家共度時間啦，而且對啲食肆商户嚟講，成日話哇之前嗰件事件，哇最影響就係啲飲食業喎，咁啲飲食業點樣共度時間？你除咗話成哥派嗰幾萬蚊，你話政府依家仲有冇嘢傻到俾嗰啲飲食業？我真 過到立法會先啦！ 我都係指紋樓梯響所有嘢都咁，即係大家要自己自力更生嘅情況底下，就唯有靠下呢啲唔同科技啊、應用程式啊，可能可以吸引到多啲嘅人客。喂，你入咗嚟先啦，你就算哪怕食碗魚蛋粉。都是一個消費、啊、 但係我想知咧，而家就咁驟眼睇咧，你呢一個新嘅應用程式揾食應用程式咧，有幾多間食肆選擇啊？ 佢有八萬幾間食肆、啊 哦，香港啊， 香港有八萬幾間食肆、 啊。如果你話佢咧係流行於呢、這個，譬如頭先話南韓啊，有啲 泰國啊啲啊， 咁即係其實我離開咗香港，一樣可以用呢一個 app 嚟到去搜尋外國啲地道美食都得 嘅。係啦，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咧去 Bangkok 嘅話咧，我幾建議。 用下呢一類咁嘅應用程式、嗯。你去到嘅時候，反正人生路不熟啦，咁你揾咗個地方，跟住人哋又，我、哦、可能食個 lunch， 你遊客最好嘅時間， 仲可以有 係啊 折頭 啊，啊你遊客最好咪六點鐘食，係 咯、 啊，六點鐘食咯， 一定會係咁樣啊，唔好同人哋撞啲繁忙時間嘛。 咁咧仲有打咗個折扣俾你，咁其實都、嗯感覺都幾良好喎，嗬，係咪啊？ 係喎， 咁有呢啲。比較新鮮啲嘅點子啦，嗱講真啦，即係你話飲飲食食去玩咧，呢段時間我都未必發生得到啊、嗯。我講真，我過去嗰過年嗰幾日，除咗翻工嗰啲時間，我都係留喺屋企，煲下碟啊，煲下劇啊，叫下外賣，叫下外賣翻嚟屋企食啊。我估普遍香港人好多都係咁樣過活住啦，過去嗰幾日咁樣。 咁最緊要就係安安定定咁樣啦。係 啊，安安全全啦。 係啊，冇辦法。現在這個時勢是這樣，但是呢一些享樂的分享呢都是需要大家互傳的， 這些都是一些新的資訊，希望都可以 好，等我又試一下找一下這個應用程式先。 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低俗，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之中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漆黑有几煞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从来无人知道。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先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之话，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 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陳建安安仔的作品啊，名字叫《未知道》。咁啊，有陣時未知道，可能聽日就會好啦。 呢隻歌嗰個感覺咧，有啲互相呼應啊，同呢個 Super Moment 嗰隻世界變了樣。 哦，世界變了呀！ 如果兩首擺埋一齊播，應該會好和諧。 我哋叫梁子欣 mix 咗佢啊，不如。 做咩啫？我話播啫嘛 ，mix 咩啫？ 好。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大年初五有宋太喺电话旁边，系咪？ 系宋太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宋太， 万事如意。 系，我都祝你哋各位身体健康。 好， 多谢， 心想事 成，多谢，多谢， 心想事成。 系，使唔使开工啊？唔使开工系嘛？ 要啊，我哋要开工啊。 哦，咁啊，开工大吉啦！ 好，大家咁话。 系今年就盆满钵满啦吓，宋太。 希望啦。 咦，做生意喎、啊，真系。 唔系啊，我哋打工嘅咋、 啊。好啦，咁啊，宋太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做一个点唱，系咪俾阿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咩事咧，阿仔？ 阿仔今日咧就17岁生日啦，祝佢咧，希望佢咧。你心机读书啦，出年升大，希望佢考到咯。 系、 加油啊！仔仔叫咩名啊？仔仔 系啊， 叫咩名啊？ 宋子轩 啊，子轩阿子轩 系啊， 子轩听到啊，子轩俾心机读书啊， 吓、啊、 努力加 油。我同佢讲咗噶啦，系啊， 系。 仲有我个女咧，上个月咧26号又生日，14岁，我都祝佢。哦，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两个都一样。 哇，你有两个仔女啊？ 系啊。 啊，咦，都系好细个啫，你两个仔女 17岁、14岁。 系啊系啊，两个都好细个。 哇，仲要挨一阵先可以出身啊，都 系咪啊？欢乐嚟嘅，彭爷爷，你体会唔到嘅。 系啦系啦，好开心，我知你哋。个个都有仔有女，好开心。 系啊，好想 share 俾你啊。 咦，咁啊，17岁出年成年噶咯，阿子轩。 系啊系啊，出年佢 18岁大个仔 啊。18岁噶啦，成年啦，系啊。 咁佢平时读书系咪都系自己搞掂噶啦？ 系啊系啊，一向都系自己搞掂咯。 系，咁啊唔使阿妈担心啦，操心啦，系咪啊？ 一时时啦，因为都。打機多咯，同埋今年嘅環境咧，即係舊年咧，而家講舊年咧，嗰啲咧又影響到咯。 咁啊要收拾心情啦。 跟住而家個疫情又影到啦，哎呀好煩，搞到啲翻學咧，即係啲時間咧就少咗咯。 咦係，咁啊即係一對仔女都唔使翻學住喎，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有空闲时间咁咪 自己自修咯，系啊，读书都系靠自己啊，我自己觉得。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希望佢自觉啲咯。 系会噶啦，听到噶啦，系啊，咁啊妈咪今日都。好有心机喎、哦，揀咗一首好新潮嘅作品俾佢听、哦， 睇怕都系阿子轩中意听噶啦，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两个日日喺屋企咧，开住部电脑都系中意唱韩文啲歌咧，两个中意唱歌，由细到大都咁，我又唔识韩文，咁佢哋成日唱，咁我话 我都唔识噶， 系啊，得噶，爸爸识噶咋？ 咁咪打个电话嚟睇下打唔打得到，咁点啲歌俾佢听下咯， 好，咁啊， 等佢都开心啲咯。 阿宋太，你点？首韩文歌系咩？韩文歌你知道冇噶？ 防弹少年团啊， 我唔知噶，靠你哋帮 系啊， 系啊，系啊，佢叫我帮佢拣噶。 哦，防弹少年团 系啊，防埋菌啊，而家好嘢啊， 好啊， 防弹少年团啊。 诶，咁啊，将呢首歌就送俾阿子轩生日啦，17岁生日。咁仲有阿女就之前14岁生日，大家都生日快乐。咁啊，学业有成啦，希望。 好多谢你电话啦， 多谢你电话， 多谢， 拜拜 ，Boy with Love， 多谢，拜拜。 阿宋太咧，应该叫阿仔阿女唱翻俾佢听，因为都有好多个哦妈妈妈，哦妈妈妈， 系咪咁嘅意思噶？ 俾佢阿妈听 咁讲个音字咯， 应该系个音字啫。 咁啊，当系歌颂母亲添啦， 都唔紧要啦， 不如母亲节听咁 样，送埋俾阿妈。 BTS 嘅作品啊吓，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啦，拜 拜。